各位听众早晨，今日咧就系2024年1月24号星期三，农历嘅12月14嚟嘅。大家留意啦，而家嘅气温系7度，相对湿度6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寒冷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噶。大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 晨光每日一格。 青春，我哋每一个人都有青春嘅，亦都好想永远停留喺嗰个青春嘅阶段，因为嗰阵时嘅阶段系最简单、最快乐，充满住泪与乐，关于梦想、爱情、友情。所有嘢都系发生嗰个美好嘅时光嘅，而青春咧亦都代表住成长。不过呢一切最终都会成为回忆，而因为咁样，青春先至显得珍贵。唔知依家呢一刻，如果要你回想一下你嘅青春岁月嘅时候，又谂到啲乜嘢呢？我就即刻想到同我成班同学一起在中学课室的里面一起在这里倾偈，一起大家在这里温书，好乖的，真是温书的。当你去回忆这些时刻的时候，又不知道有没有一些甜丝丝的感觉呢？虽然青春我们翻不到转头，但是都可以变成我们今日努力向前的动力。今早起身，尝试一下在这么冻的时间，想回一些令到我们可以温暖开心的东西。青春啊， 想回到那一天，我记得天高海阔是个乐园，他朝抱负又太远，现在要终于真挚的自己。 即使和你要分开，也 属于黄淑曼的作品。如果青春不会有尽头， 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朝头早会严寒，最高高地有可能会结冰，大致会多云嘅。日间亦都会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12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五嘅早上仍然都系寒冷。日间嘅天色就会较为明朗嘅。而周末期间早晚都系会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寒冷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七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4%。今朝早翻嚟嘅时候冇琴日咁冻系真嘅，冇琴日咁大风都系真嘅，又冇落雨啦，舒服好多啦个天气。话咁快咧，2024嘅一月咧就差唔多嚟紧系尾声啦。而喺四月头咧，就会陆陆续续开始举行呢一个 DSE 甲类嘅科目笔试咯。原来今年咧系总共有50800个学生咧嚟到去报名考试嘅，同2023年嘅报名人数差唔多啦。不过咧，甲类选修科目嘅报考人数就有所提升。咁点解呢？主要是因为考生报考的选修科目增加了，而今年的 DSE 乙类应用学习课程就大概有7500人报考的，那就比去年增加了70%左右。而这个应用学习课程我自己当时都有报名的，说我是那阵时 DSE 第一年的考生来的。那今年呢，点解多咗人报考呢一个乙类嘅应用学习课程呢？因为佢入面嘅课程多咗好多唔同嘅内容。当时呢，其实我係只係得5至6个嘅项目可以俾我选择，我最后呢就选择咗呢一个幼儿教育。而睇返而家呢，真係多咗好多唔同嘅科目喎。而最多人今年去报考嘅科目呢，就是甜品及咖啡店营运，添是总共有875人的。咁除了有呢一个甜品同埋咖啡嘅课程之外咧，同大家睇下，其实仲有啲乜嘢课程系可以喺应用学习课程度有嘅咧？当然仲系有我之前有读嘅幼儿教育啦。而家甚至系有乐龄科技与服务都有添。一啲心理学啊、航空学啊、铁路学啊都有喎。嗱，酒店营运咧，我嗰阵时都有嘅，而家都系 keep 住有。但系有一啲咧，真系得意啲嘅，譬如佢就系新派嘅东南亚菜，仲有一啲应用嘅日语、日本嘅文化、韩国嘅语言同埋文化都有得学。其实呢啲嘅应用学习课程，呢一啲科目，其实个课程内容咧系着重实用嘅学习元素，可以打开大家嘅学生嘅专业啦，同埋职业领域嘅联系，希望可以实践同埋理论并重咁话，其实系好噶。我嗰阵时咧记得读幼儿教育嘅时候，真系冇谂过，去到幼稚园实习嘅时候，啲幼稚园学生叫我林老师，林老师，仲记得喺实习最后嗰一日，好唔舍得佢哋。呢啲实践同埋理论并重，可以丰富到我哋嘅科目选择，同时亦都可以多样性，可以扩阔多啲学生可以学习嘅领域，都系唔错嘅事嚟噶。曾比特的魔箭。 想远飞，没有大志气宝藏随地、yeah， 星空已摸到疲惫，魔鬼也打到回避，直到遇见你这样完美。 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nd we flowLeo你的见证加速扩救，我的公主放心地静候，能为你解去孤单愁，明白我知不会罢手，变沙漠传奇、yeah， 甘心爱一有余地，长期下跟你亲吻甜腻，扮作默契转身后回避。 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m we flow, plus I am flow, yeah。 矛盾中的魔晶，心里内疚，你那美态连神灯主，放心地静候，能为你思想祝福咒，明白我千不会罢手，无论你牵着那手，Hold me tight, I and we flow, fly, I and flow。 传说中的魔箭不要占有，你那美态连神灯都愧疚，我的公主放心地静候，能为你快乐去放手，乘着憧憬飞往绿洲， 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今天要跟大家看的四字成语是形容一些人当他受惊吓亲的时候一个痴情呆样，给大家估计是什么，就是目瞪口呆。目瞪口呆其实是来自哪里的呢？出处又是哪呢？原来是来自三水小读的内容里面的。这一本的三水小读的内容主要就是讲唐朝民间的神异故事的。而其中一则就讲，在宇宙有个小山的入面，就有一座女灵官是供奉着一个女子的。咁、那个女子咧，容貌系妖娇艳丽啦，但系咧就神情间系流露住伤感嘅怨恨。咁有一日啦，有一个夏先生，佢就嚟到庙入边参观啦。咁跟住就俾个呢个神像吸引住，成日都唔肯离开，即系全日都唔肯离开。跟住佢就喺筑土嘅时候就话啦。我夏先生年轻尚未娶， 如果今日见到你呢个姿态嘅话，十分仰慕，我愿意留喺个庙入面，可以侍奉你噶，希望你能够成全啦。咁话，跟住当晚咧，佢翻到屋企之后就神志迷糊啦，又瞓唔到觉啦，就好似诶俾嘢入侵咗咁样。于是佢个朋友咧就嚟睇佢啦，就见到佢诶瞪住双眼，个嘴咧就紧闭，唔可以出声，然之后就一副呆呆滞滞嘅样。于是佢嘅朋友啊，应该咧佢得罪咗女神啦，跟住佢就即刻咧代佢咧去到同个女神嚟到去告解，对唔住啊，同佢讲对唔住。跟住呢个夏先生先至可以恢复翻正常。而目瞪口呆咧，就系形容住一个人瞪大只眼，而嘴巴又唔可以讲嘢，紧紧闭住咗咁样。所以呢度就系嚟自目瞪口呆嘅出处啦。希望今日天气咁冻咧，都唔会令到大家目瞪口呆啦。 许靖韵的《偷东西的女孩》，注意啦，而家嘅气温系七度，相对湿度6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寒冷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而家我哋听一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内地和香港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安排，下星期一起生效。律政司表示留意到有讨论指安排生效后，两地法院会就案件的资料或執行情況等相互通報或者交換資料，形容有關講法是謬誤。至於有講法說在安排實施後，內地的法院判決結果將會自動適用於香港，在港的資產可被內地直接充公，律政司亦表示完全是謬誤。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行政會議前回應說，任何內地法院的判決都要先在本地法院登記，相關當事人如有任何意見或者反對，也都可以向法院提出理據，法院會依據法律原則處理。他說當事人反對的意見和理據會經法庭聆訊，強調相關程序公平，體現法治和公義。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陈旭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会议上强调，中国坚定坚持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工作，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适应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推动中国人权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不断书写人权事业发展新篇章，为世界人权事业贡献中国力量。新华社报道，在审议期间，中方宣布了将采取的30项人权保障新举措，涉及增进民生福祉、加强人权法律保障、促进国际人权合作、支持联合国人权机制工作等方面。以色列軍方繼續在加沙南部汗尤尼斯的大規模攻擊行動，加沙衛生部門指責以軍的坦克向當地的納賽爾醫院猛烈開火，炮彈擊中醫院的外科大樓和急救中心。以軍發言人星期二表示，以軍當日在汗尤尼斯西部地區擊斃超過100名哈馬斯成員，又在汗尤尼斯附近地區發現哈馬斯使用的地下隧道網絡，包括一處地下武器生產基地。以軍之前一日在加沙中部的行動中遭到伏擊，21名士兵死亡，是以軍地面行動展開以來遭遇最致命的一日。但發言人強調，以軍地面部隊會堅定地繼續執行任務。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安理會表示，加沙正受到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的破壞，他再次呼籲立即在加沙實現人道主義停火。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早上嚴寒，高地有可能結冰，大致多雲，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12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初時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和星期五早上仍然寒冷，日間天色較為明朗，週末期間早晚清涼。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CIBS 人人广播， 做飲食记者是不是飲飲食食就够？等 PES 话你知一篇飲食报道是怎样诞生的啦。 我哋要定咗一个主题先啦，同埋了解咗个餐厅就开始入餐厅啦，夹翻我哋自己嘅行程去影相啊，同埋去食嘢啊，跟住就系拣相、写稿，亦都要审批，跟住先出街咯。 CIBS 节目采访手记，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我见到，我无烟代言人 Wise Mike 真系见到。香港全部烟民都戒咗烟，冇人再围埋喺垃圾桶食烟，亦冇人再边行边食烟，逼其他人吸二手烟入面嘅致癌物质。呢个零烟害嘅愿景一定会实现。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一齐支持香港迈向零烟世代。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欢迎听众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啊，咁直播室入面除了 Vicky 之外，小白都在这里，都已经来到朝头早的6:37，继续都是37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同埋寒冷天气警告咧，都是生效紧嘅。唔知道咧，Vicky 屋企会唔会有嗰啲细细部嗰啲 printer 仔？而嗰啲 printer 咧，唔系净系爱嚟 print 啲普通嘅文书嘅，系可能嚟 print 咗啲贴纸啊， print 下相啊，咁样系咪啊？ 淨係 print 貼紙嘅啫，有啲、即係寫咗啲嘢上去，跟住就貼喺度啊，變 label 咁樣嘅。 冇喎、 啊，冇啊。printer 你有噶嘛 ？printer 就有。 print 咩都係通常都係。 print MC 稿。 哦、，MC 稿都係，我都會用、用 printer 嚟 print MC 稿嘅。係 啊，係。 方便快捷。 係啊，喺屋企自己做到嘛。 屋企自己做，亦都唔需要浪費其他地方嗰啲資源啦。 係啊。 咁我覺得咧都唔錯啊嚇，咁啊。有一個咧，printer 咧，我自己覺得咧，都即係都幾實用性都幾強嘅。原因咧就係我哋好多時喺屋企咧，咪都有好多譬如鹽啊、油啊，可能有啲人就中意用另外啲樽仔入起佢嘅。咁入起佢嘅時候咧，你唔會知，對唔住啊，即係鹽同糖你冇咁容易分得出嘅。咁就會貼嗰啲 label 噶嘛， 係。 咁啲 label 咧， 嗰啲機 係啦， 我又有喎、 啊。你又有啊？佢先話冇。 我以為你話真係 printer， 真係人，我以為你係講緊嗰啲係可以曬相。 嗰啲都係 printer 嚟㗎，其實 都算 print label 嗰啲其實都係叫 printer 噶嘛。係啦，咁我細個咧，我就唔會即係未有呢啲 printer 嘅時候咧，我就會用嗰啲機咧，自己扭英文字母嗰只 貼紙機。 扭英文字母嘅用一隻佢哋專用嘅帶就打英文，譬如糖嘅就 sugar， 跟住咧就淨係可以自己慢慢打落去，譬如 salt 嘅 salt 咁就跟住就 cut 咗佢出嚟，然後咧就貼喺個鈎嗰度咁樣嘅，咁但係冇辦法就淨係得英語啦，即係因為嗰啲嗰個鈎都淨係得英文，同埋好 low tech 嘅啫，跟住全部每一個字都係扭嘅，跟住就自己好大力咁拍入去咁樣嘅。咁聽眾知道嘅話就會明白我講邊一隻啦。咁細個成日都有廣告嗰只，咁而家都有㗎，文具鋪都有嘅。而且佢出咗好多帶咧，嗰啲貼紙帶咧都係有唔同顏色，有啲仲有花紋添。咁點解突然之間咁講咧？因為而家啲 printer 都已經咧就好似新科技咁樣，佢哋已經發展到咧，你可以直接連接住你嘅手機啦。 咁手機可能打咗啲字上去，咁、那個嗰、那個細型嘅 label printer 咧，佢就已經可以 print 翻你想打嘅字出嚟。例如晨光第一線，咁你打入去嘅時候咧，佢就可以出到晨光第一線。咁你打英文字母嘅時候咧，或者你打我哋嘅英文名叫做晨光英文名 morning shoot， 咁佢亦都可以即係 print 咗出嚟，即係自己 cut 埋咁樣。咁你打譬如打其他語言嘅，譬如打韓文、阿拉伯文、日文，只要你電話輸入到嘅話咧，其實佢都可以 print 出嚟嘅。咁我覺得其實呢，其實一個比我細個用嘅咁 low tech 嘅方法咧，即係個彈性大咗好多啦。而且咧，佢有一個用法咧，我自己都幾好，佢就可以 print QR code。 嗯， 係啦 ，QR code 咁啊，斷嗰就唔係部機都可以咁靈活咁 print 到啦。咁佢最主要嗰個其中一個，我覺得諗到嘅用法係咩咧？就是我哋屋企好多嗰啲说明书，例如洗衣机嘅说明书啦、微波炉说明书啦、bra bra bra bra bra 嗰啲好多唔同电视机，总之你买一部仪器翻嚟，就算系做面膜噶，或者系嗰啲唔知咩磨面死皮嗰啲，我谂断估 磨砂 系啊咁上下啦，都有呢啲机，都其实都有说明书噶嘛。咁但系啲说明书咧，初头叫你抌，你又唔舍得抌。因为你硬系会觉得第日可能会唔会有啲时间要揭咧咁样，咁咧从来都唔会揭啦。咁但系抌你又唔会抌，结果就摆咗喺度压咗好多嘅位置。咁呢一部机咧，其实佢就可以咁样嘅，佢就直头 print 埋QR code。咁我觉得咧，呢个方法咧可以，大家都可以谂下系咪真系几好用。咁网上面其实有好多嘅二维码咧，咁嗰啲二维码亦都已经系代表咗。某一啲嘅家電嘅說明書嘅，例如吸塵機，吸塵機而家好多用法啦咁樣。咁咁多用法吸塵機，可能有啲人真係要睇說明書嘅。咁你就可以將個說明書抌咗佢，然後咧網上面攞翻佢嗰個 QR code，QR code 嗰只嗰個 PDF 版嘅說明書，然後咧就喺佢呢一部機print 出嚟嘅時候，你就喺佢嗰個平時打字嘅位咧就 attach 咗入去嗰個二維碼入去啦。跟住佢就可以將你嗰個二維碼 print 出嚟。然后你就将个二维码直接贴翻落个吸尘机，譬如扶手位啊，冇咁容易接触到嘅，即系佢冇咁容易磨烂嘅，因为其实嗰啲我估啦，呢啲贴纸就好似有层保护胶喺度，都应该保护得都几好嘅。咁所以咧，而家就原来好多人而家会用呢啲嘅方法咧，就嗰啲说明书就全部劈晒佢啦。咁可以令到屋企咧执下执下之后咧，原来啲说明书都几本黄页咁厚啦，屋企嗰啲。系啦，你知咩叫黄页啊嘛？系啦，咁即系几本黄页咁厚，咁啊又系人唔舍得抌啦。其实可能啲电器抌咗说明书未抌，好多时都系咁。 系唔知收咗喺边啊嘛？ 系啦， 系啊，湿埋，跟住电器已经冇咗，但本说明书仲喺嗰个位啊嘛。 我说明书咧，通常只会放喺同一个柜入边嘅，咁但系我都觉得其实占嘅空间都好大，因为一本说明书通常包含咗几种唔同语言噶嘛，有英文啦，有中文啦，有日文，真系有阿拉伯文啦，有泰文啦，韩文啦。咁佢每一个部分其实用嘅篇幅又唔少喎，咁所以先咁厚咋嘛。咁如果能够将佢变成二维码，咁我係吸尘机嘅，我就直接贴返喺吸尘机个面嗰度。我係洗衣机嘅，就直接贴返喺洗衣机嗰度。然后又或者係电视机嘅，就贴喺电视机侧边。係啦，咁你每一个嘅说明书呢，你就可以喺呢个网上面搵得返。而且仲係 scan 咗之后呢，就即刻网上面搵得返。 仲可以随时随地睇添喎。 係啦，随时随地睇。咁我觉得呢个都係因为香港寸金尺土嘛，当你我成日都系攞住呢一句说话去到决定嗰样嘢抌唔抌嘅。第一就系嗰件嘢用咗一年，你有冇一年啦？系咪冇用过？冇掂过咧？冇留恋过咧？如果系嘅话，咁我就撇咗佢啦咁样。第二个咧就系你睇呢一件嘅物件嘅价值，对你嚟讲系咪超过你嗰个楼宇个尺价？即系你买翻嚟，原来一万蚊一尺嘅间屋，咁你嗰件嘢其实你望起上嚟，又冇乜特別紀念價值，佢又唔值嗰個價，你又劈咗佢啦，係啦。咁你劈下咧，你就會養成一個習慣咧，就係發覺都係唔好買咁多嘢啦。 不過其實 我都好少買嘢。 習慣呢一樣嘢咧，都我同意嘅。除咗唔買嘢之外，同埋唔好習慣儲嘢。即如果你只要冇呢一個習慣儲嘢嘅習慣咧，其實你係有好多嘢就已經覺得哦唔需要啦，咁就可以唔使擺喺屋企啦。 係啊，冇噶，我都冇乜點樣儲嘢，即係你話嗰啲调味料咯，我觉得我屋企最多应该系调味料。 但有好多人会觉得，哎呀，可能到有一日会有用噶咁噶嘛。 系噶，但系嗰一日从来都唔会嚟咯。所以即系当我顿咗呢一样嘢之后咧，我就冇乜点样再储嘢嘅习惯。系啦，即系衫咧，我都好欣赏我二家姐。 有個即係之前都話 O 分享過，嗯、我欣賞我二家姐其中一樣嘢就係因為佢喺嗰個衫處理嘅時候咧，女仔、 嗯， 但係佢仍然堅守住就係我買一件衫嘅時候，我屋企一定要抌一件衫，係、 嗯、 啦，咁呢個都係難得嘅。系啦，咁所以咧，大家可以谂多啲嘅方法，令到自己嘅屋企咧就尽量减少啲物件。 嗯， 头先嗰个方法，譬如将你屋企嘅说明书，唔一定系呢个 printer 嘅，咁又或者你谂到个方法，将个二维码攞咗落嚟，说明书二维码，因为而家 影低喺手机咯，都得噶嘛，你储存咗喺个图片库嗰度。 但你搵唔翻啊嘛，好多时。 哦。 你搵唔翻啊嘛，咁所以先至要将个喺网上面搵翻呢个说明书 official 即系公式。嗰、那个嘅叫做二维码，咁你一 scan 嘅时候咧，就可以即刻喺网上面揾翻嗰个完整版本，同、 嗯、 埋你影个说明书咧，你影得几多版咧？你又影得唔好？ 唔系，我意思影个 QR 曲啊。 哦，睇啊，咁啊都应该 OK 嘅。 不过你就要 要试一试 咯。低呢一个 QR 曲系等于边个 QR 曲啊？ 系啦，咁你或者谂办法将佢变成一个贴纸、 嗯。 我觉得贴纸呢个方法真系几好，咁可以变成一个贴纸，跟住佢就贴翻喺个家电上边。咁你每一次即係遇到唔適用嘅時候，就可以 scan 咗佢，咁就攞返出嚟。咁呢啲都係幾好嘅方法，令到大家呢可以喺自己日常生活入面呢就可以多啲下慳下位啦。屋企嘅空間呢如果足夠嘅話呢，或者屋企就唔係個個屋企大啦，我屋企都唔係大，但係盡量保持整潔，有啲乾淨嘅感覺呢，其實都可以促進大家嗰個喺屋企真真正正達到休息嘅效果啊。好，時間嚟到早上嘅六點46分啦，咁啊望望天气啦，咁啊早上系严寒嘅，高地有可能结冰，大致多云，咁啊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1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北风，咁啊初时离岸呢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啊吓，而家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6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啦，同埋寒冷天气警告咧，早上嘅时间都系生效紧嘅，6:46啦，咁啊当然我哋一阵间亦都咧会有我哋嘅 KOL 系列嘅。 中消失的过往，曾经我丑四恶过，两心不再是怕我，令里深深的痛楚，但只轻轻伤了我，谁都不需知更多，不必思考太多，是何下想改变我，只需真诚，无需迁就我，不奢求渴望，别让我太绝望，相拥是对梦，便达到我愿望。 呢首作品嚟自刘德华嘅《道理都懂》啊，继续都系七度嘅气温，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同埋寒冷天气警告咧，朝头早都系继续喺度噶吓。咁啊，见到早上都系严寒噶啦，呢排都系嘅。不过今日嗰个感觉咧，其实比寻日咧就已经系舒服咗好多噶咯。咁希望你朝头早都可以适应今天早上嘅天气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嘅职场 KOL 继续咧就系邀请到花艺师安安上到嚟。 早晨， 早晨啊，安安！今日咧上次应承咗大家银楼啊，今日讲银楼。有冇準備到先？ 銀樓咧，其實我每年咧都好中意，我諗我插咗十年噶啦呢個銀樓，我好中意噶，因為我 咦，你而家冇做呢啲花嘅？ 自己都要擺間屋企。 你自己都有種下花噶嘛？即係做一下啲花藝噶嘛？ 遲啲會有咯。嚇，係因為而家冇公園、冇花園、冇露台，咁啊遲啲會有咯。 咁巴閉，你屋企可以 BBQ 噶？ 唔係，即係有個位置，我諗要 set 一個位置，咁就可以種下啲盆栽。 哎呀， 我想 上去參觀下花藝。你烧 K 嘅花都， 我想去你嗰个露台，你个天台嗰度参观天台公园， 系得到一昙花比较上特别啲啫。 系昙花我都未必养到，你好劲啊！你嗰啲 唔系我嗰度有八仙岭仙气跣咗落嚟啊嘛， 系咪？系银楼咧，我不嬲都好中意。咁银楼其实唔系得银色嘅，你形容你听下，你应该知。 银楼咧就见到佢一条粗框啦，几粗下嘅，跟住上边咧有啲 好多一粒粒咁。 等我形容一粒粒先，似。似果仁， 是不是 一嚿嚿黐喺嗰度， 系咪应该 开心果？ 白果， 开心果， 开心果， 开心果，知唔知 ？OK，OK，、okay, okay. 啊，谂到啦，似开心果一嚿一嚿咧咁样黐喺度嘅，咁、那个开心果笑咁啊，咦咁样等你剥佢噶嘛，咁银楼咧又系咁上下套路咁啊，就一枝树枝上面， 好高人咁高啦， 系啦， 真系有六尺高， 好多开心果喺度，诶、欸，咁好开心喎、啊、呢、這个银楼都， 因为我发觉年年而家花墟咧过年咧，其实最大最抢镜嘅咧唔系咩桃花啊吉，系、由街头到街尾。都摆喺中间马路嗰度位咧嘅银楼，咁佢咧就而家好多只颜色，其实好多年都有好多颜色，有红啊，凹得出嘅颜色都有，红、蓝、紫啊、绿啊咁。咁其实有阵时咧，之前我唔明白，后屘我了解过，你会唔会发现点解你拣银楼咩？你有冇买过？其实 我有， 你会点拣？ 有屋企有， 你会点拣？ 我会拣啲硬净啲， 你拣支款系嘛？ 系、哦，跟住嗰啲开心果咧。嗰啲系咪花嚟噶？ 其實嗰個係一個叫做類似唔係果實，我哋叫芽包啊，即係毛茸茸嗰個咧。 咩啊？ 嗰粒係咁樣寫嘅，嗰啲叫柳水咯。 柳水哦， 係啦。 包子我聽咗呢個叫乜芽包啊？ 係啦，芽包。 哦，咁我明啦。跟佢嗰個字面就佢係草花頭個芽。 毛茸茸係啊係啊。 哦，咁啊明曬啦。 包袋放個包。係 啦係啦，包。咁佢我會覺得揀嗰一啲嘅芽包嘅時候咧，飽滿嘅，肥嘟嘟嘅。 即係你先白。如果講 less 銀色啦，咁就係好漲嘅。係 啦，漲嘅。如果你揀嗰啲恩挑鬼命嗰啲咧，我估佢都養唔得耐啦。 有一年我見過咧，我行年宵咧，行到最尾嗰陣時，冇嘢買啦，連三十碼啊講緊。咁跟住要清場啦。咁我發現咧就好多銀樓喺度買，但係咧係啡色嘅，即係嗰、那個即係容易包住。我就話咦，點解會咁嘅？全部都係一支支銀樓，全部都係啡色，見唔到銀色嘅咧個粒粒嘢。 銀樓點解叫啡樓？ 唔係點解啡色咧？原來咧就係、是。个衣咧系未拆嘅， 哦， 系啦，咁我嗰年就发觉咧，有一啲咧就有一半有桃红色，有一半咧系啡色嘅，咁我冇问啦，因为得翻卖剩者，咁我拎走翻去，跟住翻去研究一下咧，原来个衣咧就可以掹出嚟嘅，咁掹咗之后咧就我可以等即系临过年之前先掹啦，因为其实都吸尘污糟嘅，银色嗰个系变灰色嘅，咁、所以下次如果你见到咧系翻去见到有啲可能包住衣，即系未破嗰个衣。嘅時候咧，其實嗰個都係銀，都 OK 嘅，都可以買。 即係啡色嗰、那個。 係啦，咁我即係花生個衣咁樣咧。 哦， 其實你搣住佢得㗎。 咁、我明啦。 我知道你讲边个医啦，嗰、那个医我好鬼憎食嘅嗰个医。 系啊，但系你唔好食啊银柳。不过你知唔知？因为咧，如果白银柳嘅时候咧会跌嘅，佢嗰啲一粒粒嗰啲牙包，咁、跌嘅时候你屋企有狗仔噶嘛？我记得，咁、就。怕它會食咗咯，呢、個要小心咯。 係， 但唔會經常跌嘅、基本上，如果佢已經生定咗，其實就唔會點跌嘅、你唔撞佢係唔會跌落嚟嘅。 銀柳其實即係我頭先咁講，我唔知啱唔啱啦。係咪一個銀柳靚，即係代表佢譬如佢要挺個嗰、那個勁要挺啦。 佢知要勁係 啦，然後嗰啲牙包咧就要飽滿。其實係咪咁樣揀咧？真係 都係嘅，同埋主要嗰個勁咧，其實要綠啲會好啲。 綠啲、啊、 綠色啲係啦， 黃啲就唔好啦。 如果黃啊或者好黑啊，咁就唔好噶啦。 哦， 主要揀綠少少。 綠啲 咁嗰個我講嗰個牙包，你睇下會飽滿啲啦，同埋咧，大部分而家啲人未必買銀色，就會買有粉紅、桃紅、紫色嘅。 我覺得銀柳都係要買翻銀色， 係會靚啲嘅，都有好多人買銀色。 嗰隻嘢都叫銀柳咯。 咁係啊， 你真係買其他顏色？ 有，但我有一年我都買桃紅色嘅。咁可能有啲人係因為風水或者中意喜氣洋洋啊咁樣咯。咁但係嗰個都係因為人工染色嘅。佢梗係啦，唔會天生㗎，全部都。咁人工染色 好似藍玫瑰咁樣咯，都 係 點樣？係 啦，但 係 佢染出嚟，我知佢點染咧，就係佢將本身嘅銀色咧，即係銀柳本身銀色嗰個咧，將佢全部即係捆埋一扎，跟住即係擺落個染料度。所以有 用噴霧染定係點樣？ 應該係浸嘅，係浸，即係浸落一桶染。 唔係啊，咁咪浸埋嗰啲佢啲樹枝。 係啊，係噶，會噶。咁你揈翻，其實佢個樹枝好滑嘅，其實會跣翻落嚟。但係佢嗰個 佢嗰個牙包咧就可以索咗啲水，但係個樹枝咧就跣走咗嗰啲染料。所以我哋睇嘅時候咧，就淨係睇到嗰個牙包係染咗色。 冇錯，咁所以你揀染色嗰啲嘅時候就揀下，有啲係染咧染一半又唔染一半，有啲可能係得嗰粒本來銀色嘅，可能你見到啲白色嘅。咁你揀呢個值得你揀嘅時候小心啲咯。佢都上個袋包住嘅，咁你揀嘅時候小心啲咯。咁其實好多玩法嘅呢个，我哋会剪短佢咧。喺过年嘅花艺创作系非常用，劲用嘅，好多学校都会用。 系啊， 我记得好多 course 而家教紧贺年班咧， 都系同呢个银柳。 系啊，你以为佢非常之硬啦，其实都可以咧系扭弯曲佢做一啲形状。 嗯， 我哋试过用佢嚟做一个龙，好似个雀龙咁样。 嗯， 跟住中间就摆朱顶兰，上一集讲嘅朱顶红、朱顶兰，咁即系摆三个喺中间。跟住 咩？有朱顶红同朱顶咩啊？ 唔系，其实同一样嘢嚟。 朱顶兰 系啊，兰啊，兰花个兰。 哦， 我哋有啲人叫朱顶。有啲人朱顶红咯，吓、 哦、 咁、因为佢而家都唔系红色嘅，有时、所以会叫朱顶兰咯。咁、 哦、 我哋会可能整一个，我以前都做过，就系将可能四五支嘅银柳将佢砌成一个龙咯，用铁线嘅方法，咁、就系好多好多玩法啦。有啲将佢整短佢就插喺花樽里边咯。或者係我哋做花束咯， 係銀柳咧，我覺得都幾靚，因為咧頭先嗱，你所講就譬如有啲好似花生咁嘅衣啦，但係佢有時配咗啲白色上去咧，我覺得佢成個整體性嚟講嗰個可觀性都幾多，因為佢嗰個樹枝咧，我哋就叫樹枝啫，但其實佢嗰個莖咧，佢嗰啲銀柳其實生得都幾密嘅喎，即係佢係唔一啲都唔疏嘅喎，即 係 你唔好諗住佢好似嗰啲桃花咁樣，桃花嗰啲花咧，其實好多時咧都未必會好密嘅。但我覺得銀柳嗰啲開心果嗰啲牙包咧，其實就好密啦。 其實如果你見到真正種嘅地方咧，係好壯觀，係一個好大好大嘅某地，將好多好多支銀柳 有冇味 喺度。銀柳係冇味嘅，係、 哦、 啦。咁佢仲有一樣嘢就係你好中意講我擺幾耐，係擺一世咯。係 咩？ 你唔甩曬呢個係乾花，你唔擺水其實佢唔生長。 即 係 佢已經 係我摆咗几年嘅屋企。 如果我摆你， 我冇 renew， 我冇重新买过添。 OK OK OK。咁如果我又再摆翻水，佢会复活噶？ 唔会啦，冇呢样嘢嘅。唔系，但系嗱，复活唔系就咁摆水，系可以复活嘅。你将佢剪翻短，佢摆落泥度， 我佢又会生翻噶。即系譬如你屋企嗰个摆咗几年，你剪翻佢又摆翻落泥， 系 系。咁神奇㗎， 系，但呢个系咪如果干咗，如果已经死晒就应该唔得咯？我记得咧就系、是、我睇翻啲资料咧，系如果银柳未完全死晒嘅时候咧，你系用一个截肢嘅方法剪咗佢摆入嚟咧，可以再生翻。所以其实永远嘅呢样嘢。 咁又摆得靓啦，系咪先？咁你屋企嗰啲都想参 观。其实银色好靓噶，好似好日本风格噶，其实 系， 同埋你可以摆好耐嘛。 个价格咧？ 银柳嘅平啦。 系咩？ 我唔知几平，呢个印象中咧就系、是、 满天星咁嘅价。 我唔記得，總之就算係過年咧都好平，我平到我都唔記得點，當然唔會兩蚊一支啦。 咁又襟買啊，所以性價比幾好啊呢、這個。 非常好啊，大家可以試下呢個咯，同埋佢可以夾任何花。 銀柳 係、 好，大家記住啦，唔該曬安安，拜 拜。 好啦，早上嘅6:59啦，七度嘅氣温，繼續都係寒冷天氣警告。咁啊，聽聽咧就係轉頭嘅。 新聞簡報啦。咁翻到嚟之後咧，繼續有香港電台第二台同普通話台聯播時段嘅神誒，唔係啊，淨係香港電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線啦。咁啊，分途廣播之後咧，咁啊，普通話台咧會有音樂組點嘅。咁啊，應該係阿波波咧都喺直播室嗰度等緊噶啦嚇。咁啊，轉頭咧晨光第一線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啦。除咗有 Vicky 之外，咁啊 O 咧七點半鐘咧都會翻到嚟咧，又同各位聽眾見面噶啦嚇。咁啊，而家先聽聽咧就係七點鐘嘅新聞簡報先。我哋轉頭二台嗰度再見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各位听众早晨啊，七点零八分的早上啦，咁啊七度的气温嘅啫，真系都系冻啊，所以啱噶啦，有个寒冷天气警告。寒冷天气警告，但系都有啲射击练习噶，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啦。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又嚟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继续当然咧有小白喺度啦，有 Vicky 喺度啦。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 仲有今日交通天文台咧，就系 Jessica。 早晨啊，各位。 早晨啊，哇，做咩今日朝头早笑容满面、啊，把声又咁甜吓？ 不嬲都系咁噶。 系咩？哦，系噶。 不嬲都系咁噶啦。 平时少留意你添。好好好，咁啊，当你不嬲都系咁啦吓。 你叫当。 啲后生女特别介意呢啲字嘅，咁啊出边嘅交通方面又甜唔甜咧？ 好咁首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湾仔分域街嘅水管爆裂咧，已经处理好噶啦。咁分域街介乎告士打道同埋洛克道之间嘅封路咧，已经解封咗。咁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咧都大致畅顺噶。不过路面情况咧，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咧就有少少慢车喎。依家龙尾咧排到福亨村。咁另外一啲封路措施要提提大家啦，荃湾。川龙街咧有水管爆裂，咁川龙街近住洋屋道街市嘅全线咧系封闭噶。咁另外因为寒冷天气嘅关系咧，大帽山道来回方向全线咧同样封闭。不过咧，另外有个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咧嘅最高车速限制咧已经恢复至每小时嘅100公里，咁驾驶人士咧记得要留意翻啦。 系因为嗰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啊，变咗啦， 系啦， 系啦，咁啊，所以啲风啊的而且确弱咗。今日朝头早个体感，我觉得比昨日舒服了很多。 嗯，是啊，昨日真的很冷。 昨日真的呼呼聲，我覺得第一就是因為大家習慣了，第二真的，真的沒有風呢，其實個分別是差很遠。 沒錯。 是啊，昨日真的吹到頭都赤啊。 又沒有落雨呢。 是啦、 啊。昨日落雨 啦。今天乾爽很多，什麼紅色火災警告信號，相對濕度 65% 而已。是啊。昨日有那些濕凍嘛，即是天文台一早已經預告過就是會濕凍，所以體感會特別辛苦。 嗯。 那今天又適應了，也本身那個感覺也都去冇咁差啦，个天气都冇咁差啦，咁所以今日咧应该舒服好多噶啦吓。赖床就冇藉口啦，今日 系啊， 系啦，快啲起身，快啲起身，精精神就快啲起身啦， 要翻工啦， 翻工翻学啦吓，唔好迟到啊， 翻学啦， 系迟到扣晒嗰啲勤工奖啊嘛，唔好啦，攞埋勤工奖嘛，应得噶嘛， 系都系嘅， 咁俾心机翻工，唔好因为迟一两次搞到自己又少啲钱啊嘛， 都系嘅， 赚埋佢食咗嘅先系自己嘅， 冇错， 啱唔啱啊？好，交通上面有咩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系啦，咁最近咧就呢、這个港铁就宣布啦，由嚟紧呢个星期日起咧， 就港岛线啊会引入呢个全新嘅市区线白卡列车。 哦， 平时有冇搭港岛线？ 有， 有港岛都会。 系啊，我出多咗好多港岛啊。 系咩？我以为因为揸车出去多 些。我揸车唔去港岛嘅， 我都唔去嘅。 因为我本身唔系话好熟港岛啲路，港岛行人嗰啲路我就好熟啦。 都系嘅。 揸车嗰啲路咧，咁有阵时你知香港 GPS 啊，即系都坦白讲句啊，咁你去到啲好点对点嘅位置，香港啲街道咧，佢都好短啊。有阵时转左转右咧，你都未嚟得切，即系佢 follow 你都未嚟得切嘅时候，就已经过咗个路口啦。咁预期系咁嘅，唔熟嘅咁啊，不如唔好揸咯，系无谓引起大家不便啦。 都系， 系咧，自己知自己事。 同埋好驚咧，你轉漏咗一個方向，你又要兜，唔知點樣兜，你先至可以兜翻。 原本咧諗住落銅鑼灣嘅，哎點知兜到去炮台山咁咧？ 咁有啲遠。 真嘅，因為你唔過上一條咧。你真係去北角噶啦， 都係嘅， 即係唔係講笑啊呢、這個？咁所以咧，有陣時去到呢位咧，就自己覺得舒服，咁就搭翻車咯。係、我自己即係駕駛最主要都係第一就係翻咁早啦，咁 call 車的而且確麻煩。第二就係因為我又真係住得好遠，係、啦，今日嘅前七代下步咧，又真係有陣時會方便好多。咁早嘅話，如果你話有陣時我晏晝出門出沒咧。即係譬如可能就算我翻咗屋企，晏晝再出去其他地方出港島咁或者就算出九龍咧，我都會選擇搭車。 嗯， 係啊，搭車你可以同個城市接下軌， 都係 感受下城市嘅呼吸，同、大家同步，我覺得好舒服啊。 都係，我覺得有陣時搭港鐵真係幾方便， 方便 係 啊，又唔使驚塞車。 係啦、再加上我又係要喺節目嗰度讚一句，就係、嗰個東鐵線開咗之後咧，的而且確係都幾多人咧、會覺得舒服咗。 我都係，係 嘛？ 特別係出港島嘅話，我都係搭東鐵線，跟住再轉 港。哦，你都係東鐵人嚟㗎？係 啊， 係 啊。 系啦，咁即系东铁线沿路嘅居民就更加觉得方便啦。咁你出到直去，以前又要喺可能九龙塘转车啦、又或者喺金钟转啦，即系都系麻烦噶啦。 系啊，系啦， 红磡转咧就又礼计啲咁样，一系就又转瑞巴咁。 系， 系啦，咁而家就直去，真系差好远啦吓。咁我知道其实东铁线。對香港嗰個旅遊業咧，就算即係好多內地嘅朋友嚟香港，佢都係直接上東鐵線就嘘一聲， 係啊係啊， 係啊，咁啊直接出到港島嗰邊，佢哋都賺， 冇錯啊，所以有陣時都會見到啲即係內地嘅遊客咧，佢哋都幾開心㗎，即係可以直出啊嘛， 直出啊，係 啊，你過咗關之後搭，然之後就可以直接去到即係港島去下銅鑼灣呢啲，去感受下呢、個即係繁華嘅城市。 冇錯，咁你諗下，就算去啲譬如海水公園咁，咁你本身你金鐘一轉車，其實落一層，你就已經可以轉到嗰個南港島線。係 啊， 係真係相當方便。呢啲係即係要賺嘅，希望佢哋繼續係譬如新界北嗰邊咧，嗰、古洞嗰邊有啲方向嘅時候咧，咁、令到我哋嗰边啲居民更加方便啦。系咁啊，个港岛线嗰个车卡点样玩？ 佢咧嗰个新嘅就白卡列车啦。咁佢咧有啲乜嘢系比较新嘅？我反而呢一样 就样样都新啦。 当然啦， 当然啦，有咩新嘅？咪样样都新嘅，成架车都系新嘅 。但有样嘢我觉得几好嘅，就系呢一样列车咧，佢配备咗一个智能嘅伺服器啊。咁呢个伺服器有咩用呢？佢就可以实时遥佢去监察住呢个列车嘅状况。咁咧就可以有啲即系大数据啊，去帮助佢哋去分析点样去加强翻列车嘅预防性嘅维修。即系咧有阵时我哋可以听到啲 预防性嘅维修， 预防性嘅维修。虽然我唔知系点样预防啦，即系啲文就冇讲到点样预防，但系呢一样嘢即系因为之前都成日会听到话哦，港铁可能有啲位就故障啊，睇下呢一个伺服器可唔可以帮助翻。 哦，即系及早已经揾到嗰个问题 系啦 嘅根本， 我估系咁样， 然后就可以就俾个 report maintenance 嘅，即系负责定期维修嘅同事。咁佢哋一收到 report 嘅时候咧，就已经会知道呢架车嚟紧可能会有啲乜嘢问题噶。 系啦， 我哋先去检查咗佢先，就预防性嘅维修。哦，理解啦，理解啦。 乜嘢需要 improve 嘅，可能会有份报告咁样话俾佢哋听。 系， 咁都可能减少呢个故障嘅。 叻咗好多咁样。 系啊，如果系咁样嘅话，真系几好。 个车自己都可以做咁多嘢嘅话。 系咯，我就快肚饿啦，快啲喂我食嘢咁样嗰啲，唔使去到最肚饿嘅时候发脾气或者喊。 系啦，咁啊。 港鐵就唔會冇唔會肚餓嘅，最多冇電，不過即係呢個大家利是。港鐵冇電即係大家利是呢、這個係啊，即係呢個細講過呢、這個係啦。咁啊都幾好。咁呢個任務幾時開始 launch 咗㗎？即係已經開始咗㗎啦。有噶啦，而家 28号起，即系嚟紧呢个星期日， 哦，差唔多咯。 不过咧，如果大家真系想体验下咧，可以去呢个观塘线嘅，因为22年嘅时候，其实呢一个白卡列车咧喺观塘线咧已经投入咗服务。 就系观塘线新嗰个，即系其实我坐过噶咯，应该系 吓你坐过噶啦。 观塘线我系有架上嘅时候，突然之间会见到，咦呢架系新车喎，咁样 啊 嘛，就 系 嗰架。 系啊，大家可以体验。 哦，即系将呢一个白卡车卡原本喺观塘线运行嘅，咁佢可能扣入。多幾架就放喺呢個港島線嗰邊運作咁樣， 同埋咧未來咧喺荃灣線啦，同埋將軍澳線咧都會陸續咁樣去更新翻呢一啲嘅列車嘅。 咦，咁幾好喎！因為呢個車廂咧，我坐過嘅時候咧，老實講啊，我覺得個車廂係闊咗嘅，因為而家啲車廂無論係東鐵線或者其他線西鐵嗰啲咧，咁我都覺得個車廂咧係闊嘅。其實就算如果大家有去旅行嘅話啦，去其他地方旅行，你都會發覺港鐵真係做得幾好，因為人哋啲車廂可能有好多你都發覺幾殘舊，咁你可以用第二個角度人哋嘅風味咁樣，咁你。即係真係舊嘅有陣時有啲位，咁有啲譬如新嘅車廂，你根本一睇就知道係嗰個設計，而唔係因為嘅點樣啦。咁所以我覺得港鐵呢啲都係做得幾好。咁信號方面其實佢哋我亦都係不斷同其他國家嘅鐵路公司做好多唔同嘅交流嘅。呢、這個我都知。咁希望佢哋繼續做得好啲啦。呢、這個係啦，係嘛？咁啊差唔多啦。 好。 哦，好啦。好啦，咁啊，唔该晒你先啦。诶、哎，唔好出去啦，出边冻啊。咁你同我哋睇下天气啦。 好啦，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先。今日朝头早啊，仍然咧都系会有严寒噶，高地咧可能会结冰，大致咧系多云，日间咧就会干燥，最高嘅气温去到12度。今日气温咧就高翻咗少少啦。咁啊就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咧就会吹强风噶、而展望咧，听日又或者系星期五嘅早上。仍然都是会冻冰冰，是会寒冷的。咁日间的天气咧就会较为明朗，周末咧期间就会早晚清凉。啊，注意注意，而家系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寒冷警告咧系现正生效的， 寒冷天气警告啊，咁所以而家你见冻嘅时候咧，咁啲嘴唇啊又容易啲干啦。 系啊，我呢排都真系呢几日啊，应该话呢两日咧，不停咁样搽 cream， 洗完手又搽。 系嘛？ 系因为好干、 啊。我呢啲喺屋企咧会洗碗嗰啲人咧就更加明白噶， 同埋个嘴会爆擦。 个嘴会容易啲，我嘴我不嬲都会搽润唇膏嘅，系、啦，但系都会 feel 到系干咗啦，特别系只手啊。因为呢啲咁冻嘅天咧，都坦白讲啊，我都要用呢个暖水洗碗。如果唔系， 都要嘅。 如果唔系，啲水真系好冻啊。 系 啦、 啊。不过记得用完热水就搽翻 cream， 如果唔 系 更加 冇错啦。呢个我都想提一提啲听众，因为咧、你真系会好干啊。洗完碗之后，特别系我又用暖水啦，咁冻嘅天，咁洗完之后咧，放一只手咧。梗晒啊！ 系啊，慢慢梗啊，嗬！ 系啊，梗晒噶，咁所以都系学 Vicky 话，真系搽翻啲 cream 啊！ 系啊，同埋咧，其实呢两日我自己都有开暖炉啊，暖风机， 又 系 好干噶， 好干。咁同埋其实开暖风机咧，即系琴日小白都有讲，究竟摆喺边度比较好啦、不过如果有得定时系最好，即系夜晚瞓觉嘅时候。 我 set timer 系啦，如果可以就最好。如果唔系瞓到半夜咧，你就会干到喉咙咧，会要起身饮水啊！ 寻日阿李医生咧，特登9点几嘅时候咪封烟咗我哋嘅。即系打电话同我哋啲窝心嘅提示俾我哋噶嘛，咁佢都话到如果暖炉嘅话又要控制翻嗰个嘅湿度，咁佢都话到其实嗰啲旧式嗰啲风琴式嗰啲暖炉咧，佢就会比较上欣赏嘅，因为佢就话到佢个湿度可能冇咁干，因为你嗰啲风咧。系咁吹啲熱風就咁樣吹咧，就好容易吹到個人太乾啦。 係，如果冇得係啦，冇得教呢一啲濕度嘅話，就喺床頭放翻杯水，係啦，咁就舒服啲啦。即係個人都唔會咁乾啊，瞓到半夜要起身就冇啦。 係啦，咁啊而家見到出邊啊7度啦，寒冷天氣警告都係生效嘅。咁啊凍嘅天氣咧，睇翻天文台嘅9天天氣預報都會去維持到咧，就係1月25号，即係星期四，即係去埋聽日啫。係啦，咁如果你話嚟緊嗰幾日嘅話，個氣温係點咧？我都會回覆翻咧，就係14、19啊，呢啲見翻呢啲數字啦， 係喎，好好珍惜今日單位數字嘅。係 啦，不過下個禮拜落雨喎，嚇，係禮計啦又。 晨光大學。 早晨各位听众，咁欢迎听众收听晨光大学啦。咁电话旁边已经打咗俾咧就系注册中医师何少婷 Tracy 嘅。早晨 Tracy。 早晨小白。 早晨，咁呢两日咧，大家睇到天文台都知噶啦。咁呢个寒冷咧都会冻到最少咧去到听日先嘅。咁所以天气咁冻嘅时候咧，都要问一问阿 Tracy， 到底喺中医角度嚟讲，遇到呢啲咁寒冷嘅天气嘅时候点算咧？我想先问一问，我谂而家好多人咧都会用暖包嘅，咁有啲贴嘅，有啲系攞住嘅，或者放喺个袋入边嘅。咁中医嘅角度嚟讲，其实有冇用暖包啊？或者有冇啲特别啲嘅中医派嘅暖包啊？我断估以前嘅年代冇暖包噶嘛，系嘛？咁我哋点样去到用呢一个嘅暖包好咧吓？ 其实暖包系一个喺即系冬天都叫做恩物啦，真系。因为咧嗱，就手攞嗰啲咧就真系冇咁好嘅，因为手就真系暖只手嘅啫。你最好咧买啲系识贴嘅，贴喺件衫入边。咁贴喺边啲位咧？你可以考慮一下，一係就貼喺頸背嗰啲位置啦， 頸背係 咁啊，係啦，一係咧就貼喺下腰，係啦，下腰嗰啲地方都好暖嘅，啱啱喺中間，即、就、係、是、身體嘅中間，即係好發熱咁樣啦。咁因為呢一個咧，即、就、係、是、背脊呢個位置咧，即、就、係、是、中醫講係膀胱經啦，咁係好容易受寒嘅，我哋叫做嚇。咁所以變咗咧，你黐住暖，你成個背脊發熱嘅話咧，咁基本上咧，其實個人都會係暖啲噶啦，已經。 哦，即係暖住個核心咁樣嘅 concept 啦。 系啦，咁或者咧，有啲女士咧，嗰个肚咧长期冻嗰啲咧，咁啊亦都可以考虑下贴喺一个即系下腹啦，肚脐对下嘅位置啦，咁嗰度都可以暖到，咁都系会有一定嘅帮助，帮到个身体。 嗯，咁大家记住贴嘅时候咧，就唔好直接咧掂到皮肤啦吓，如果唔系就好容易会嗰啲铁粉啊，好容易灼伤噶啦，咁呢个大家留意。 系啦，系啦。 好，咁除咗暖包之外啦，咁唔知道喺咁冻嘅天气底下，有冇话我哋容易啲咧，就系有得到啲咩病征啊，各样嘅。 通常一嚟最明显，即系天气一冻就一定系手脚脚冻啊，个人好冻咁样啦。咁自然其实抵抗力都好容易会低啲嘅。咁所以变咗就，其实呢段时间咧，即系呢几日啦，即系咧都好容易会有啲可能感冒嘅症状啦，鼻敏感可能会加重啦。咁同埋因为天气一冻咧，啲气血行得比较慢嘅时候咧，好容易本身有一啲系痛症类嘅一啲病症咧，都好容易走出嚟嘅。譬如啲咩关节痛啊，有啲人可能系胃痛啊、肚痛嗰啲都好容易会走出嚟。 哇！天气一变一变咧，有咁多问题会出咗嚟噶。 系啊，系啊。 嗯，咁如果你话关节痛嘅或者痛症嘅，咁我应该点样去到针对佢哋去到？即舒缓下呢一个嘅问题咧， 咁当然一定系保暖啦。嗱，头先讲即系头先小白你讲贴暖包其中一个方法 系 啦，咁又或者有啲咧可以系譬如着衫嗰度要保暖要做得好啦，即系譬如话尤其是中医讲成话阳气最多嘅地方，譬如话个头个顶啦、颈啊、腰啊，或者系尤其是脚。腳都好容易嘅，因為有時你知香港冬天其實凍啊，凍得個幾日，咁未必好多個御寒衣物，譬如話啲厚襪啊嗰啲咧，咁其實好容易寒氣係好容易喺個腳嗰度走入個人體入邊嘅，咁所以腳嗰度都要注意保暖啦，係啦，又除咗話著衫之外咧，咁譬如可能夜晚，譬如可能浸一浸腳啊，等個人暖啲啊。即係排一排汗啊，嗰啲都 OK 嘅啲方法都。 咁會唔會怕咧？就係如果我著得太多衫，真係出汗嘅時候，反而啲衫濕咗咧，我成日聽專家講，仲容易受寒喎，會唔會啊？ 呢個係有機會嘅，不過因為如果今日咁凍嘅話，咁你真係當然真係睇翻自己個體質啦。如果你真係本身係嗰啲啊，即係成日手凍腳凍啊，本身係比較怕凍虛寒體質嗰啲，咁著衫就真係相對著翻多少少咯。咁然後你去到室內嘅環境嘅時候，因為即係可能即係嗰個空氣冇咁流通啊，會可能焗少少、熱少少嘅，咁你就真係要除衫。所以之前成日啲人咪話嗰啲咩洋葱室穿搭啊， 係啊係啊，係 嘛？即係好多層咁樣，即係咁你就隨時可以方便你入室內嘅時候除，咁樣會穩陣啲，係啦。因為都驚有時，譬如有時搭地鐵啊，即係落咗地底啊嗰啲咧，會好焗㗎嘛。咁有時都會驚，係啊，有時都會驚，即係會焗親或者真係出得太多汗而唔舒服咁樣嘅身體。 明白。有陣時天氣凍咧，我見有啲同事可能會係咁寒冷嘅天氣底下容易頭痛喎、哦，咁如果真係叫寒冷性嘅呢一啲頭痛，其實係咪真係有㗎？ 有㗎有㗎，因為如果中醫講即係一凍啦，天氣一凍，其實啲氣血頭先講過就係佢會行得突然間好慢嘅，係啦。又或者咧，你當好似一條橡筋，即係身體入邊嗰啲啲軟組推條橡筋咁樣，突然間會拉到好痕嘅。 係。 咁所以變咗，其實譬如話佢有時條頸嗰啲地方啲肌肉好緊啦，跟住突然間就會拉到好頭痛。又或者一啲係血管性嗰啲咧，佢突然間血管可能收縮，咁嗰啲亦都會導致到佢突然間哇好頭痛啊，好唔舒服啊咁樣。所以通常呢啲咧，一定係 我哋都會建議啊，一係戴帽， 係戴帽，但戴帽啊，成日有啲人會覺得箍住個頭，箍到好唔舒服啊嘛，意思 呢個係可能係啦，但係如果你話啊，真係被風吹到，天氣一凍嘅時候好頭痛嗰種咧，真係遮一遮佢會好啲咯，或者件褸咯，件褸嗰個帽冚上嚟， 啊係 喎，冇咁箍啦啩， 係啦，冇咁箍啦啩，呢個好。咁有冇啲譬如按摩嘅方法可以舒緩一啲譬如頭痛嗰樣嘅問題㗎？ 可以啊，可以譬如用嗰個太陽穴嘅地方，即係太陽穴啦，即係嚟側邊。两边太阳穴啦，或者咧喺颈后边有个叫风池穴嘅，大家都可以上网查下。 系 风池系啦，即系即系打风嘅风啦，跟住就池塘个池啦，风池穴啦。咁嗰度其实都系可以帮手放松嘅。咁头先讲话嗰个摆个暖包喺颈后边咧，其实都可以放松下，即系暖翻个颈嗰啲地方，等啲气血上头上得好啲咧，咁其实都会有一定嘅帮助。 哦，咁呢个方法都几好，会唔会咧喺呢一个天嘅时间咧饮下嗰啲姜茶又会好啲嘅咧？ 会，尤其是如果你话呢排好天阴阴啊，再加埋如果我记得早几日系有少少雨粉咁样嘅， 系啊，冇错冇错， 系啦，如果落雨再加埋系真系咁冻嘅天气咧，姜茶咧，即系嗰啲黑糖姜茶咧，基本上真系必备噶啦。 哇，系啦，咁大家可以谂啊。好啦，咁我仲想问，除咗头痛之外啦，咁你头先亦都有提及过关节，可能都会有啲原本有啲可能痛症嘅，咁喺呢个时间会特别明显啦。如果你话好多人会膝头哥痛嘅，即系譬如嗰啲马拉松选手啦，咁跑完啦，可能呢个天咧，佢哋嘅膝头哥有冇啲方法可以令到佢哋又舒缓翻好啲？譬如按摩嘅话，有冇啲穴位又可以介绍一下咧？ 如果你话呢啲天气再加埋去做一啲咁即系剧烈嘅运动啦，我哋叫做吓，咁其实浸脚会系好好嘅，我哋话系啦，即系系啦，直接放松翻成小腿啊嗰啲肌肉啊，成个脚嘅下肢嘅一啲即系气血嘅疏通啦咁样。但如果至于穴位嚟讲，针对膝头哥咧，我哋可以揿一个叫做血海嘅， 血海 喺膝头哥系啦，膝头哥对上大髀嘅位置咁样嘅，系啦。 膝头哥对上，哦，咁啊呢个要上网查啦，余伟或者唔识嘅话，大家就 查一查先， 直接揾翻中医师系最好啊吓。 系啦系啦， 系啦，咁啊冬天咧都麻烦嘅，咁头先阿 Terry 最开头嘅时候都提及过，如果真系有感冒，发觉自己感冒好似有啲初起嘅感觉，我哋有冇办法可以即刻用中医角度去压压止佢嘅咧？ 一啲牌要睇翻啦，咁如果你话系寒气嗰、那个比较犀利嘅，即系好似而家咁样冬天大家冻一冻咁样咧，咁可能如果个症状系冇乜啲咩好大量，譬如啲黄色嘅痰啊，或者黄色鼻水啊、喉咙痛嗰啲咧，其实一起手咧饮姜茶嗰啲系最好嘅。 哦，即系都系有少少鼻水啊，都系透明啲嘅嗰一只咧，就饮下啲姜茶呢啲就应该系 OK 嘅。 但系如果你话真系突然间系喉咙痛起先啊，或者系突然间即系啲鼻水好似好结啊，有啲黄夹夹，即系成劈咁样嘅，咁呢啲咧就真系小心啦，未必适合饮姜茶嘅。咁所以最好都系可能加翻俾我哋会稳阵啲。 明白明白，咁大家咧喺冬天嘅时间最紧要多保暖啦，饮多啲暖水都 OK 噶嘛，系咪意思？ 暖啲啊嘛， 系啊，注意保暖啦，咁啊，同埋身边大家朋友咧就多啲嘘寒问暖，咁啊呢个时候就更加显得咧就人间嘅温暖啦，咁啊唔使着咁多衫啦，都个 feel 到嗰个温暖啊，实在太好啦。好，唔该晒 Tracy， 咁我哋下个星期咧再拜托你啦，唔该你，拜拜。 好，唔该，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听日将举行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希望探讨两个议题，分别是推动城市经济和《基本法》23条立法。他引述數據指出，每150萬名旅客將帶動本地生產總值大約 0.1 個百分點增長，因此希望同議員探討政府同社會各界怎樣推動並吸引更多城市在港舉辦，令城市增值，提升訪客良好經驗和印象，產生磁石效應，將人氣變成財氣。 至於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李家超話政府會盡快完成有關立法工作，實踐香港二十六年多以嚟未履行的憲制責任，將會同議員探討面對未來國家安全風險千變萬化，應該怎樣確保二十三條立法具前瞻性，保障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利益。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会议，审议中国提交的第四次报告，当中包括香港特区的部分。部分国家代表就香港人权情况提出关注。担任中国代表团副团长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回应说，部分意見和關注源於對香港實際情況的誤解。他指2019年香港最黑暗時期，街道出現前所未見的暴力和襲擊，社會嚴重受創，激進分子更明目張膽鼓吹港獨，尋求外國干預，嚴重損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因此要制定香港國安法，針對性地應對，讓市民重獲被奪走的權利和自由，對恢復安全和繁榮生活至關重要。特區政府表示，陳國基嚴正駁斥少數國家的無理失實言論，政府會繼續有理有據、有力有節向國際社會講好香港特區人權故事。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是早上嚴寒，高地有可能結冰，大致多雲，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是12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初時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天和星期五早上仍然寒冷，日间天色较为明朗，周末期间早晚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7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再提提大家啦。较早前湾仔分域道嘅爆水管已经处理好，分域街介乎告士打道同埋洛克道之间嘅封路已经解封。睇翻隧道情况啦，东隧九龙入口依家龙尾去到尤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博康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依家龙尾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依家龙尾排到果栏。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依家龙尾接近五块田。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依家龙尾排到沙田马场。而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新墟一段都系车多噶，依家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再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啦。荃湾村龙街有水管爆裂，村龙街近住杨屋道街市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噶，咁驾驶人士记得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俾个机会我，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二台话你知。 哇！啱啱收到朋友嘅信息，话有个大明星破产，呢个消息咁爆，等我即刻转发先。 咪住，你朋友讲就信噶啦，有冇讲消息来源喺边度嚟噶？ 我哋喺唔同媒体查下啲资讯系咪真嘅先啦，唔好咁心急啊！ 你又讲得啱嘅，我之前都中过伏，冇查证同埋核实就相信朋友转发嘅资讯，点知原来系过时嘅资讯。哎，我头先差啲就犯同样嘅错啦。 而家转发资讯咁容易，如果唔小心处理嘅话，除咗会成为散播谣言嘅帮凶之外，仲随时一个唔觉意就侵犯咗其他人嘅私隐噶啦。 吓，乜咁严重嘅咩？ 唔系你估啊！总之你记住啦，唔好未经当事人同意咧就发布佢嘅个人资料，更加唔好参与任何起底行为，系犯法噶。 我知噶啦，咁同样道理，唔想俾人侵犯自己嘅私隐，我都要好好保护我嘅个人或者敏感资料先得啦。 咁啊啱啦，俾定个 tips 你啦，你用即时通讯软件传送你嘅相片或者短片俾人哋嗰阵，可以考虑用月后即删嘅功能，咁就可以防止对方未经你同意之下转发出去啦。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天仪播成， 二台话你知， 球王魅力谁可匹敌？C 朗加林深圳两场表演赛一票难求，香港球迷只要锁定港台电视32就可以欣赏球王风采。荣耀巡回赛2024艾纳斯中国行，1月24星期三晚及1月28星期日晚，港台电视32独家现场直播。 你好 China, are you ready? Al Nassr is coming. 阿欧、小白、 嘉明、 V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嘉明。 继续冻冰冰7:39，早晨嘉明， 早晨阿欧。 早晨各位， 早晨小白， 早晨嘉明，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 Vicky， 声都要震少少啊，因为仲系见到七度呢一个数字都有啲呼寒寒地啊。而家红色火灾警告信号咧系正式生效啦，另外寒冷天气警告咧系继续系生效当中嘅，真系冻啊！真心觉得呢两日咧系冻冻冻冻冻嘅，咁但系冻到一个点咧，系我觉得大家啲衣着方面咧都终于。可以攞翻自己最厚嗰啲外套出嚟啦， 耶！ 譬如话我哋直播室当中啦，都有啲系羽绒出动啦，会有啲系毛衣出动啦，都系各式各样嘅内衣啊，啲咩 tag 啊嗰啲都出晒噶啦。 乜 tag 乜 tag， 虽然你见我唔系着好多，但我入边都系乜 tag 乜 tag 嘅。 系啊， 咁啊够乱啦。 系啦，会好啲咯，有机会咁啊，即系通常嗰啲前天文台台长啊，川哥又会教你洋葱式穿衣法啊，又教下你保暖咯。咁啊，今日都夸张噶，冻到，因为天文台都讲啊吓，早上系严寒嘅，高地啊有可能结冰添啊。你一听到结冰呢样嘢咧，啲细路仔唔明咩结冰，你就话哦，咁啊入翻去 Elsa 同埋 Anna 个世界嗰度就全部都系冰天雪，跟住佢又好惊啊，即刻戴翻条颈巾咁样。 系啊，嗰只巨型雪人啊 ，Marshmallow 系咪会出嚟玩？ 系啊，我惊佢以为有嗰个雪宝啊， 系咯，就系佢啦， 雪宝搞笑啊， 系啊，不过咧就都系啲细路仔咧最中意我细个嘅时候都系噶，出到家咧系呢一啲天气先至会有河嗰样嘢玩， 系啊， 即系究竟河都几多烟出嚟咧？ 你哋系河嘅烟啊？我细个啲男仔扮食烟啊，因为食烟好大人啊嘛，即系细个觉得啦，咁当然啦，我由细到大都未试过食烟嘅，系唯有系嗰阵时有冇试过呼气？ 咪攞住嗰啲一支支嗰啲饼仔咯， 系咯， 一路食。一路吹啊嘛， 我试过同几个男同学一起做呢件事添，觉得好似倾紧生意咁， 打边炉嘅感觉。 六歲到啦，嗰陣時唔係講笑啫， 就係傾緊點樣去炒文具啦。 好啦，咁啊，電台通常咧咁，扮都唔好扮食啊，直情一支都唔好食啊。 係啦，健康為主，保暖為主啦。咁啊，講翻大家啲衣著先。我發覺咧，近排咧，無論下大人細佬都係多翻啲羽絨嘅出現啦。因為咧，實在感覺到，尤其是係上年咧，香港好似進入咗一個咧變咗係夏天比較長嘅城市啦，即係比較少機會咧出動到啲真係御寒嘅衣物。咁所以咧，近排啲家長 group 都係講翻。哎呀，未帮细路仔买羽绒添，哎呀，或者啲保暖衣物，翻学嗰只色啱唔啱用咧？咁样样，咁啊，所以今日咧专想讲下羽绒。其实点解羽绒可以保暖嘅咧？大家平时拣羽绒又系点样样去拣嘅咧？ 羽绒系咪因为嗰啲毛咧会有啲空气松下松下，所以保温到咧？ 系嘅，系啱嘅。呢个咧系科学上面一个好大根据啦。因为羽绒当中咧，佢真系入边系有羽毛嘅绒啦。咁所以佢系令到嗰个空隙间咧喺啲衣物嘅夹层入边咧厚咗。咁但原来因为空气咧，佢系一种导热性嘅比较差嘅物质嚟嘅。咁所以你件羽绒越厚咧，感觉上越系胀卜卜咧，所谓嘅保暖能力就会越强啦。咁样咁所以拣羽绒嘅时候咧，就系越整得佢缝缝声厚厚地咧，咁佢就会越暖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咧，羽绒咧坊间都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嘅，主打咧讲紧入边啲馅啦，一种咧就系鹅绒，一种咧就系鸭绒。其实好简单嘅啫，你个标签上面冇特别写嘢嘅咧，就已经系鸭绒嚟噶啦。 系啦， 因为羽绒系比较贵嘅，鹅绒系比较贵嘅东西嚟嘅，物质又贵啦，生产过程亦都系比较复杂啦。咁所以如果冇写到佢系鹅绒嘅话咧，就通常都系鸭绒，所以价钱就比较会相宜一啲嘅。 嗰、那个加拿大嗰个应该系鹅绒啦，如果唔系都 讲到明成个品牌都系鹅嚟嘅。 除非佢。叫做咩啊？不合乎商 卖鸭肉， 卖鸭肉咁啊！即系呢个叫咩啊？即系不合乎商品说明条例啦。香港就说法就系咁啦，应该唔会嘅，卖到造价都几贵噶。依家其实坊间嗰几大牌子啲羽绒咧，其实动辄都讲紧五六千蚊起跳啊，最入门级咁样。咁所以咧，我自己嗰件羽绒咧，已经系六七年前买啦，买到咧漏绒啊，佢唔知点解会漏绒出嚟 嘅。哦耐唔耐都系会 一两条咁， 你一掹咧， 系啊， 就掹咗一大条出嚟噶啦， 系啊， 冇乱咁掹啊。 身边人咧，好似咧变魔术咁掹 啊 ，magic。 哎呀，我细个好中意掹嘅， 我唔再着啦，所以嗰件应该都唔太保暖啊，一掹晒入边啲毛出嚟、 哎。 你试问一只天鹅冇咗啲毛，佢仲暖咩？咁样系嘛？ 都系嘅，即系因为咧自己从呢个衣物上面咧掹到啲毛出嚟，都会谂下啊，其实羽绒系点样整嘅咧？其实呢啲毛系咩嚟嘅咧？咁样样其实都有几残忍嘅东西嘅，因为咧点解可以攞到呢一啲嘅羽绒去到整一件嘅绒咧？咁据闻咧就因为其实呢啲嘅雀鸟啦吓，佢变成咗一只雀鸟嘅羽毛之下咧，喺大概胸部啦、腹部啦同埋嗰对翼嘅基本部分咧有啲细嘅羽毛嘅，咁所以睇落咧离远睇好似啲花咁样样咧，好似好靓嘅，但系你就将佢攞出嚟咧，做我哋人类所着嘅衣物。咁所以个制作过程咧，谂翻系有啲残忍嘅、 嗯。 不过咧，实在系因为呢一盘嘅生意比较大啊，咁所以真系变咗都系另外一条嘅生产链。 我咧睇过一条docu 咧，都系关于即系羽绒嘅制作啦、 嗯。 你睇一次咧，你唔会想着羽绒嘅、 嗯。 其实我就系五六年前睇咗一次咧，我就同自己讲啊，尽量唔好买啦。同、埋我都觉得自己都系健硕大只嗰啲咧，咁、都顶得顺嘅，最多咪病，病咪食药，食药咪好翻。你着够衫嗰阵时候。病啊，唔系呢个我自己个人睇法啫，咁样。咁、但系你见到哇，即系佢可能佢又特登渲染啲恐怖少少咧，吓一吓你咧，令到你都觉得哇，即系佢真系叫工厂式咧捉住啲鹅咧，跟住就将啲皮切切切切切咁样咯。你试下你啊，唔好话掹你皮哦、 啊，掹你头发都痛啊！ 我系咁搣你啊，你都痛啊，系咁搣啊，系咁搣搣搣搣搣搣搣，朝头早搣醒你咁样系嘛？ 系啊，咁、所以咧，整个嘅生产链啦吓，如果真系想了解多啲嘅话咧，可以靠你自己去发掘一下啦。我哋就节目当中唔太多讲啦，不过咧，纯粹真系见到大家都系着得多咧，尤其是系呢两日咧，讲真，全年等咗咁耐咧，都系呢个时候先至可以出动得到嘅啫。咁所以之前买定晒嗰啲御寒衣物啦、或者你平时只系可以话去滑雪嘅。嘅时候先至着得到嗰啲衫咧，呢两日都好出动埋佢啦。咁、又同时之间咧，又讲下另一个嘅观察，有冇留意过咧？市面上咧都有唔少嘅铺头咧，系全年都只系卖滑雪衫噶。 有 嚇、 啊， 嗰啲咩 Clay 啊， 係咯， 嗰啲咩誒邊度嚟嘅我啊， 係啊， 又甚至乎係近排都好， 或者東南西北嗰塊面啊， 係啦、啊，又或者嗰啲 D 咩啊，有箭嘴牌子啊嗰啲咧，即係夏天大熱天時，你去路過街邊有個地鋪係話，哇！你仲係講緊呢個，哇！要係滑雪先至著得到嘅衣物，你有冇諗過其實佢哋呢啲類嘅公司係點樣經營嘅咧？ 我有諗過啊，我直頭諗咧，點解佢每一次咧，佢哋都話清貨嘅時候咧，原來真係清貨而唔係執笠嘅喎。呢个真系好犀利， 唔系倒数几多日见嗰种， 唔系倒数嘅喎，佢真系清货嘅啫，跟住佢仲喺度换咗批衫啦， 系啦， 佢真系可以经营到嘅， 系巧妙喺边咧？季咧卖同一样嘢咧，我就系谂到打边炉系可以咁样做得到啊，因为一年四季香港啲边炉铺，就算你三十几度都继续开噶嘛， 系啊， 咁因为会开住冷气啊，但系调翻转头就系、是、啊，究竟有咩需求去令到呢一类嘅叫羽绒铺啦，或者叫厚衫铺咧，一年四季都可以，特别喺亚太地区啦， 系啊， 即系好可以赖以为生咧。 系咯、啊，你谂下月饼啊，一年做一次生意啫嘛，咁我哋明啊，月饼佢一年做一次。咁你做完咧，咪消失咗咯一段時間。嗯、但係佢哋唔係嘅，佢哋都仲可以喺度蝕緊租嘅、哦。 冇錯啦，你月餅都可能啲西餅啊， 係咯， 或者月餅都可能掕下老婆餅啊， 係啊係啊， 咁、 啊啊、 都全年有第啲嘢嘅，做埋年糕啊， 或者臘腸都有啊，係咪先？都會有啲副業產品啦、啊。咁佢只不過係期間限定比較多宣傳嘅一個貨品啦、啊，咁樣。但呢類型專賣滑雪用品、滑雪衫嘅鋪頭咧，佢哋嗰個營業額都係好犀利嘅。講緊呢啲係全球嘅牌子咧，譬如話喺2022年咧最大嗰个品牌咩 Clay 嗰个咧，咁佢嗰个数字咧系讲紧去到2.6 billion嘅歐元， 哇！ 點解可以賣到咁多羽絨啊、咁多滑雪嘢嘅咧？啊，原來佢哋都有一套幾得意嘅做生意方式嘅。嗱，雖然我哋喺香港好難想像得到全年都有滑雪嘅呢一種嘅感覺啦，但係咧，原來佢哋咧實在，譬如話歐洲地區咁樣啦，可以去到接近滑雪區嘅地方咧係比較多。咁佢哋可以去到用呢啲衫嘅時間都係比較長。咁雖然歐洲佢哋本業咧係本身嗰個能量咧係比較高一啲嘅，但係嚟到亞洲地區都開到成行。城市是點解咧？嗱，我哋都有啲亞洲本地區域嘅一啲滑雪勝地啦，譬如北海道啊、 南韓 啊咁樣樣。咁雖然呢兩個地方咧本身都係多翻少少生意嘅，但係點解中國內地或者我哋香港嘅街鋪都會有咁多咧？因為我哋好中意去旅行啊嘛。 哦， 就算夏天嘅時候咧，都可能會 plan 定啊，我哋今個冬天去邊度滑雪好咧咁。同埋當呢一批嘅顧客佢哋去到度呢一啲比較長遠少少嘅滑雪假期嘅時候咧，可能本身嗰個資金源都比較充足一啲、 嗯， 所以由佢訂嘅滑雪酒店，去到佢用嘅滑雪衣物咧，都有翻多個零喺度嘅。咁、 嗯、 所以咧，揾到呢一班顧客咧，就係佢哋最大嘅收入來源。 即係意思滑雪嘅朋友仔，因為個 gear 或者配備多啲，或者要訂嘅多啲。可能就相對富裕少少咯，咁佢哋消費能力就強啲，可能即係就可能換下款啦。你見其實嗰、那個阿嘉明講最大嗰個羽絨品牌嗰、那個百野宮大黑超嗰個啦，就係、是、其實嗰個都係一年到晚都係大家都漲卜卜著住件羽絨當 fashion 噶嘛。 係啊，尤其是咧講開 fashion 呢樣嘢咧，譬如話佢哋對上呢一年喺米蘭嘅時裝展咧，都真係好大盛事嘅一個嘅時裝 show 咧、嗯，都係其中一個轉型上面一個嘅好例子嚟嘅。嗱，譬如話佢哋喺疫情期間，譬如話中國內地都係一個大嘅市場啦，不過冇得去旅行，封咗關，咁所以喺佢哋營業額上面咧係好大好大嘅挫折嚟嘅。不過佢哋就將嗰個嘅經營方式咧轉咗網上。咁就算而家呢一刻冇得外出，冇得飛，但係我可以買定先，然之後我送去你屋企。咁、嗯、就靠呢一個網上面嘅成功轉型咧，佢哋嘅營業額係淨係講內地啊多咗72%， 哇， 係好犀利嘅轉型。咁好啦，講翻時裝方面咧，佢哋會出啲咩咧？上年出得最勁嘅銷量東西咧係鞋。因为原来咧滑雪鞋咧都系一个讲究嚟嘅，咁、 嗯、 所以就唔系净系你嘅外衣，唔系净系你顶帽，甚至唔系净系配埋副太阳眼镜，系你啲鞋具咧都会用埋佢哋个牌子成套咁样去出动啦咁。咁然之后佢哋最犀利就系咩咧？上年个时装周咧，佢哋喺米兰当中嘅一个时装展咧，佢哋都玩天才啊！ 嗯、 生果铺头咧咪有天才嘅吧啦，咁佢哋呢种天才系做咩咧？嗱，通常我哋会请一啲嘅天才去到参与呢个时装展咧做观众，佢、嗯、请。咗10,000位天才，通常佢有啲咩人先做到天才呢？佢今次请咗嘅系艺术家啦、音乐人啦、 體育運動員啦，平時一個品牌可能我重金禮聘兩三個做代言，做我嘅品牌大使，佢唔係，佢一次過請10,000個，你同我坐滿曬成個場，咁你可想而知，成個社交網絡嘅洗版有幾犀利咧？就靠上呢10,000位嘅天才去到幫佢做勢，咁原來呢一種嘅轉型咧，亦都真係喺佢哋嘅營業額上面咧係見得到一個好大嘅效果咯。咁所以你可能諗，咦係夏天大熱天時嘅時候，佢賣緊羽絨，但原來全年有好多唔同類型嘅一啲嘅挑戰啊，或者一啲嘅 strategy 啊，係出動當中嘅，咁所以原來呢一門嘅生意咧，都真係唔好睇小。 Feels of me, we've been rolling now 10 years deep, that's all the ways I taste. And it keeps a hold on me. Oh, I'm living in a no man's land. Nowhere land, no place left to go. When I'm running for myself, I'm holding on to hope. The struggle in the cold. And there's places I can't leave. And they're leaving a mark on me. So I'm living running from myself, right age, wrong crowd, blamed it all on my hometown, but it wasn't then, they never let me down. No, it was me, I drank, I smoked, I held it in until I choked. Still these rules are wrapped around my feet. Oh, I'm living in a no-man's land, nowhere land, no place left to go. When I'm running from myself, Marshmallow 嘅新作品啊，讲开啲现场嘅音乐咧，嚟紧都好犀利，因为咧听日咧就啊唔系今晚，今晚喺中环咧冻冻地啊，喺户外嘅地方咧都有一个大型嘅音乐会嘅，睇下到时会唔会见到你啊！ 晨光第一线 ，Vicky。 动嘅朝头早，首先咧，好想同大家玩一个热身游戏先， 嚟啊， 系啦，嗱，等阵咧，我就会讲五组嘅词语，咁大家咧就睇下可唔可以顺翻个次序咧嚟到去记得翻，讲得翻出嚟，得唔得啊 ？O， 试下咯， 嚟啊， 好，嚟啦，挑战下先， 好，挑战， 好，第一个粟米， 嗯， 牛奶， 嗯， 鸡肉，大蒜，辣椒酱。三二一，讲唔讲得翻？ 粟米、牛奶、鸡肉、大蒜、辣椒酱。 哇，好犀利啊！ 佢系记忆嘅王者，但系我头嗰三个都系记得嘅。我讲翻，因为我用咗即时用个 B 字嚟串连翻嗰个记法咯。 哦，好犀利，即系每个人嘅记忆嘅方法咧都系唔同嘅。小白得唔得？ 我用图像嘅、我通常一遇到呢啲位咧， 即刻用煮嘢食模式 咁样。粟米咁，跟住我就会谂个粟米一棵嘢咁样啦。跟住譬如鸡肉，我会谂鸡啦。跟住譬如系辣椒酱有罐嘢喺度。我通常用图像去到谂嘢多啲、 我就用声音咯，我当佢音乐咁，好似记个 melody 咁记咗佢咯。 哦，即系我哋三个都用紧唔同嘅方法去记住头先 Vicky 讲一个叫 so call 叫挑战或者 challenge 嘅嘢 啦。我自己嘅记忆方法咧，同嘉明有少少似，一嚟咧就系用个音啦，二嚟都系用图像，但系我个图像咧唔系小白嗰种图像，我系直接咧系喺我眼前望到嗰啲字出嚟咯。 系啦，即系我系用我望嘅嗰个字望翻出嚟而记嘅。咁我通常都系用呢两个方法嘅。咁点解无啦啦考大家记性咧？想问下大家记性都应该嗱，啱啱都用咗唔同嘅方法，都应该几好啊？咁原来咧最近咧就有一个研究，应该系有几类嘅研究都喺度研究紧啊，究竟我哋人老咗啦，六十岁或以上啦，究竟点样能够去预防我哋嘅记忆障碍，即系老人痴呆咧？点样咧？平时我哋经常咧都会听就系打麻雀啦，就系可以训练我哋嘅记忆力啦，系咪？咁可能公公婆婆就哦冇嘢做嘅时候咧，打下牌啦，即系唔使赌钱噶，就咁系真系靠你打麻雀嘅时候运用唔同嘅转数啊，用你嘅脑袋嚟到去增强我哋嘅记忆啊。咁但系原来咧最近有几项嘅研究都得出咗咧，就系原来学多一种语言咧系能够预防呢一个失智症，即系我哋嘅老人。痴呆咁而家我而家就咁问嘉明，起码都已经双语啦，三语 系 系啦，跟住咧小白就几多语啊你？ 我有埋福建话， 哇，好犀，咁即系几多啊？四广东话、 英文、 日文、福建话、 普通话。 普通话系我唔好坑啦，自己都唔坑。 四语， 犀利， 我也不好意思啊。 我都系三语 啫， 我都系三语啫。普通话、广东话同埋英文咯。 其实咧，在于我哋香港人嚟讲啊，其实都比较幸福嘅，因为我哋一学咧就会用我哋嘅母语广东话啦，跟住我哋会喺成长嘅时候，喺学习嘅时候会学到英文同埋普通话啦。其实最 basic 都已经有三语啦。 我幸福可以再幸福啲。 可以。 如果成长嘅过程入边，再加多一种语言呢、 啊、 我觉得我哋会 再你会揀咩如果系 法文咯，系啊， 哦 ，Bonjour， 我想学一下啲欧洲语系嘅嘢，一个语言系统系你一开始冇建立到，你之后就 pick up 唔到，好似 grammar 咁咯，即系你香港即系有阵时中文都系博大精深嗰个位，就系中文有语境噶嘛，都系咪先？咁嗱，即系我头先讲 grammar 语境啊，嗰啲嘢就即系已经系你个语言系统由你 day one 接触嘅时候已经有喺度噶啦嘛。咁、即系意思系咁咯，大概系啊，所以想学多啲嘢。 咁你就记住，你将来再大个多少少，就可以去学一下呢一个法文。 唔使啦，依家学啦，我老人痴呆啦，依家 系依家唔记得噶啲嘢， 专门后使咩出 TDC 啊？我想问，记唔记得？ 会我哋会提嘅，我哋会互相提醒。系啦，原来个研究就系话咧，原来学多一种语言咧，其实系能够令到我哋防止呢样嘢。点解咧？原来我哋平时就系、是、啊，系咪学语言嘅时候可以增强我哋脑入边一啲嘅脑突啊？原来唔单止系咁样， 脑突咩嚟噶？ 脑突咧就系、是。当我哋去学一种新嘅语言，又或者新嘅一种技能嘅时候咧，我哋嘅脑袋会，你就想象喺我哋一个圆形嘅波波。突出咗一啲生咗一啲粒粒咁樣， 即唔講 係啦，佢呢啲就係腦突， 係咪大吉利是嘢嚟㗎？你咁 唔 係 唔係唔係，係真嘅，係真嘅。 即腦入邊有啲生咗啲特別嘅 元素啦，因為費事搞到咁複雜，總之我哋嘅腦袋咧，係啦，我哋嘅腦袋係會生出個名係真係叫腦突， 係 啦。咁咧原來咧就係會唔會係我哋學緊唔同嘅嘢嘅時候，我哋增強呢啲腦突嘅時候，就能夠令到我哋去會容易記得嘢啊，又或者冇咁容易唔记得嘢咧，原来唔系呢几个研究咧，都系话原来当我哋学多一种语言嘅时候，其实系等于变相喺我哋用紧假设我哋要学法文嘅时候，我哋要用法文同身边嘅人沟通，我哋嘅同时系脑袋里面压抑紧我哋本身嘅母语。系啦，就系当我哋压抑紧自己母语嘅时候，我哋要喺法文嘅当中揾词语，而呢一个过程咧，就系、是、就系、是、能够令到我哋防止老人痴呆啦。系啦，咁所以咧，其实有啲报告咧，亦都有个研究，就系六十岁或以上嘅中国成年人，佢哋经过咗六个月嘅学习，学一个新嘅语言嘅时候，刺激到咧佢哋嘅智力之余咧，亦都冇去。降低佢哋嘅记忆力啊，咁就算你冇提升都好啦，你都可以保持紧你本身有嘅水平。所以而家唔使急住学，之后学都得嘅， 登录嘅时候先至学， 系啦，系啊， 咁都仲有牌， 有牌啊！你哋冇可以留翻啲将来俾一啲新嘅刺激、新嘅目标自己啊嘛。 我预约到时揾小白帮我学下啲福建话， 系啦，大家互相教导咯。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三分，又系提提大家啦。七度气温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啊，仲有咧寒冷天气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咁啊，天气冻冰冰啦，咁啊，市场好翻啲啦，咁样今日咧继续啊，请嚟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一齐倾下咧港股嘅情况啦。琴日港股几好啊吓，咁啊有得升啦，升接近400点啊，升咗392点啦。大市成交今日咧都过千亿啊吓，咁啊点零两点嘅做节目嘅时候已经知道，喂 OK 吓、啊，今日咧涨样、啊，不过咧就唔能够啊喺全日最高位嗰度叫做收市啦。咁不过市场嘅憧憬啦，中央咧20000亿嘅救市方案咧就出台啦，再加上啊呢、這个都。重要咁啊！当局啊，即系市场传出啊，依一刻嚟讲嘅市场传出啊，当局咧咁啊，窗口指导咧，最少两间国有嘅保险公司咧，避免净卖出股票。嗱、啊，呢、這个好似都几重要，亦都几新呢、啊、一招。咁啊 ，Kenny 交俾你帮我哋详细分析，唔该晒。 好啊，咁其实近日就终于我哋喺一月份方面咧有个似样少少嘅一个反弹啦吓，咁啊，但系不过都系300几点啫。其实你虽如果计翻咧，就一路累积落嚟嘅跌幅方面咧，其实讲真琴日嗰个反弹方面咧，都唔算话特别太过惊人嘅，亦都唔算特别太过夸张咯。咁但係有好嘅開始，就當然好過冇好嘅開始啊，都係一個即係好嘅現象嚟嘅。咁啊，當然頭先你提到就最主要都係受惠翻內地方面一啲消息所帶動啦。咁就琴日下就傳出就話呢個係中央方面咧就會有20000亿嘅平準基金入市啊嘛，同埋有一系列嘅一啲類似行政嘅措施嚟到去支持翻股市嘅。咁就我諗即但係而家暫時嚟講唔知係係咪真啦，因為呢個都係彭博傳出嚟嘅消息啦。咁但係就起碼如果真嘅話咧，都釋出咗一個信號，就話中央都開始咧就關注到股市方面咧嗰個問題啦，同埋都係願意去做翻一啲嘢，咁希望可以咧就推動翻一啲係信心，因為我哋成日都喺節目講啦，其實而家內地經濟內地股市、香港股市都好啦，都係即係面對係缺乏信心嘅問題啊嘛，咁呢啲嘅情況咧，一定係要政府或者係中央做翻一啲行動一啲嘢嚟到去。推動翻個信心，因為而家我哋唔係講緊嘛，嗰、那個業績又好差，講緊呢個經濟又好差，或者講緊呢個係企業盈利唔得啊，就唔係呢啲問題嚟嘅，係而家我哋講緊一個信心上面嘅問題。咁所以見到呢啲咧，就一定係要啲比較實質啲嘅比較突破性嘅啲嘢行動出嚟咯。 嗯，咁啊，再同咧 Kenny 再跟進下啦。咁呢個阿里巴巴創辦人啊，馬雲啊，同埋董事主席咧，咁啊，蔡崇信咧，咁啊增持公司股票喎，咁樣，咁啊嗱。比较少啲见啊，通常呢段时间咧，过去嗰第一季咧，通常都系减持居多啦。啊，竟然 buy back 翻、啊，用自己嘅名下咁样，咁啊，释出啲咩信号咧？对于市场嚟讲，咁啊，交俾 Kenny 帮我哋再讲下，好嘛？唔该。 咁当然系一个姿态上面啦，因为其实你睇翻譬如阿里巴巴又好啦，或者系腾讯又好。呢啲平台經濟類股份方面咧，都持續跌咗一段時間啊嘛。大家點解會跌呢？其實佢唔係冇錢賺嘅喎。咁其實佢哋現金流都好強勁啊，同埋亦都係bottom line 方面咧都好龐大。但係最主要就係大家覺得個前景上面未來嘅增長究竟係點樣呢？究竟嗰個政策宏觀政策面係點樣影響佢哋呢？大家就不明朗，所以冇信都係冇信心嘅問題。咁如果即係大股東出嚟增持嘅時間嘅話咧，咁都係釋出一個正面嘅信號嘅。咁但係當然你話實質效果有幾大咧，咁就唔可以淨係睇個增持嘅，我覺得要全面配合咯。我諗而家就其實琴日都有講就話要鼓勵翻啲長線資金入市先有用啊嘛。長線資金嘅話咧，其實好簡單，都係睇翻嗰啲股份對嗰啲股東嘅回報率係吸唔吸引嘅。咁要多方面去做咯，當然就係頭先講話，有啲大型嘅資金入市係好事啦。第二就係企業本身咧， 都要係改變佢哋對股東權益上面嗰個係一個係回報，包括就係可能回購啦、派高息啦、改善個企業管治啦、提高個盈利能力啦，呢啲先至長遠對嗰個公司估值有個提升咯。 嗯，咁可能咧，阿里巴巴就爭派高息嘅啫。如果阿里巴巴可以同埋派高息咧，可能真係合乎一隻咧比較有潛力啊，或者咧散股民咧可以真係试试谂谂嘅一个股份啦、 其实我觉得呢个系可以考虑嘅，因为点解呢？以前当然我哋买呢啲平台经济就唔系啦，唔系贪佢食啦，就贪佢一个高增长啊，有收购机会啦。咁但系而家客观环境系难做到呢啲啊嘛。咁但系佢哋坐拥大量现金啦，其实都系每年都赚大钱噶嘛。咁透过派高息嘅话咧，其实都系一个提高公司个回报率啊，提高估值嘅方法之一嚟嘅。 系咁啊，睇下今年啦，阿里应该都会动作多多噶啦。咁啊，究竟上年啊，指纹楼梯响嘅嗰几个分拆嘅概念，譬如系嘛先生啊，或者咧叫菜鸟啊等等啊，或者以至我哋讲咗几年啦，蚂蚁金服啊，蚂蚁果然系行得好慢啊吓 ，Kenny 行咗好几年 啊嘛， 系啊，即系行咗咁耐都未行到上去做 IPO 咁样。咁啊，大家拭目以待咧。今日早上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啦，同埋个股啊。Kenny 头先有提及个股份咧，自己有冇持有咧？ 诶，真冇嘅。 好，唔该晒 Kenny，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啦，拜 拜。 所有，长存下去。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贸发局热线 TB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继续有私分喺度噶。第33届香港贸发局教育及职业博览咧，就会由听日开始啦，至到星期二喺湾仔会展举行噶，提供好多升学、揾工嘅资讯同埋机会。今朝早咧，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易发展局市场推广及买家事务副总监梁继祖先生嚟做咧，就为我哋介绍展览嘅精彩内容噶噃。早晨啊 ，Joe。 早晨啊，私分。教育及职业博览咧嚟到第33届啦。今年博览咧汇聚咗20个国家同地区超过800间嘅机构，包括教育机构、专业团体、公司型机构同埋政府部门等等，为学生、求职者同埋在职人士带嚟全面嘅升学、进修同埋就业嘅资讯嘅，欢迎公众人士免费参观噶。今届博览会以力拼追梦、成就解锁为主题，分为教育同埋职业两个专区嘅，为参观者提供切合佢哋需要嘅资讯。 不如我哋先讲下教育专区啊。嗱，咁打算喺本地升学，又或者系内地及海外升学嘅学生咧，以至到在职人士，系咪都可以喺博览里面揾到啲教育资讯咁咧？ 系啊，教育专区里边咧就设有本地教育嘅展区，汇聚咗多间大学同埋专上学院。包括香港演艺学院啦、职业训练局等等，而香港三间私立大学，即系恒生大学、树人大学同埋啱啱获批升格嘅圣方济各大学咧，都齐集咗喺我哋嘅博览嘅噃，介绍佢哋嘅课程同埋入学资讯。展览亦都提供咗欧美啦、亚洲、中国内地等等16个国家同地区嘅升学咨询服务，当中当然包括澳洲、中国内地、美国等等好受香港人欢迎嘅留学地区啦。如果想拥有与别不同嘅留学经验嘅朋友咧，都可以找到奥地利、捷克、匈牙利等等国家的留学资讯。教育和在职的朋友同样有关，想增值自己的朋友可以在博览里面了解涵盖科技教育等等多个范畴的持续进修课程，以及雇员再培训局的各种课程。展览亦都有为年轻人提供生涯规划，以及暑期工、实习和全职等等各类多元化的工作机会。 而博览的另外一大主题就是职业了。阿周华，不知道在场内又是不是真的可以找到筍工呢？ 社会复常之后，大家都知道很多机构都积极抢人才的。博览亦都汇聚了很多公司型界别的雇主，会提供超过3000个就业机会的。但会设有职业展区，有18个政府部门和9个公营机构都会在博览里面招聘人才。例如有公务员事务局、教育局、不同的纪律部队、机场管理局等等，还有今年首次参展的社会福利处。除此之外，私人机构例如银行、保险公司等等都会讲解他们的招聘详情的。特别推介一下，就是大家可以去这个招聘广场，求职平台和联同公司型机构都会在会场里面接受求职者的应征，即场可以进行面试。除了大型的招聘平台之外，还有专为大学生提供晋身这个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咨询服务的平台，由特区政府人力资源规划委员会设立的求职资讯平台 talent.gov.hk。仲有一个新设的平台，主要提供餐饮业和酒店业职位的招聘等等。 如果我们想深入了解个别的行业，那不知道参加博览又会不会有所收获呢？ 这个博览一定不会令你失望。今年破纪录，我们会有超过100场的活动，内容相当精彩的。我们设有4大主题，每日会透过一系列的讲座介绍最新的就业趋势和不同的行业发展。第一日我们的主题就是环绕文化艺术。香港的文化艺术界的机遇越来越多，其中西九文化区更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文化项目之一。我们的博览会第一日就会有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代表会主持讲座，介绍相关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同埋会分享点样可以追寻呢个艺术梦等等嘅。香港演艺学院舞台及制作艺术学院嘅科艺制作系主任冯海林亦都会分享佢从事呢个跨媒体舞台设计等等幕后工作需要咩技能啦，同埋学生嘅出路等等嘅。 而第二日的主题呢就是创新科技啦。机电工程署、香港建造学院、港灯、中电等等多家机构呢都会有代表呢出席讲座，分享行业出路和前景的。而智慧农业科技公司的联合创办人麦家俊先生呢亦都会分享他在什么契机之下创业啦，和过程里面遇到的挑战的。博览另外两个主题分别就是大湾区升学就业机会和航空航海。除了有展商介绍南沙发展的机会之外呢，我们亦都会请来劳工处介绍呢在去年开始恒常化的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民航处、香港国际航空学院等等亦都会分享他们怎样投身这个航空业的。 博览的内容就多元化啦，相信拥有不同梦想和目标的人呢都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如果想听一下一些励志故事，相信呢为年轻人呢都可以带来更加多的鼓励吧。 是啊，博览我们会请来很多嘉宾分享的，年轻人呢就千祈不要错过了。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演艺工作的话呢，可以听听一个非常之年轻啦，只是有25岁的戏棚创办人陈恩石，他会分享作为导演啦同埋制作一个香港最长寿的音乐剧的难忘经历㗎。我哋仲邀请咗 DSC 七科嘅五星星状元 Melody 谭乐敏，讲下佢作为呢个斜杠嘅青年嘅心得，以及佢应考公开时嘅秘笈同埋创业之道。行行出状元啦，航空航海事业呢亦都唔例外。我哋亦都会请嚟香港首位嘅远洋船女机长郭永恩主持讲座，分享下佢一个男性主导嘅行业，从事航海工作嘅苦与乐噶。仲有好多其他星级嘅名人会分享，大家唔好错过啦！ 教育及职业博览嘅详情咧，仲可以上到去贸发局嘅网站查阅添。今朝早唔该晒 Joe，thank you，thank you 师生。 咁除咗有呢个职业嘅博览啦，其实咧香港咧仲喺今日啦，同埋听日咧有第17届嘅亚洲金融论坛啊，咁会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嗰度去举行啦。今届嘅论坛咧以多边合作啊、同谱新篇为主题嘅，咁啊入边咧都有好多嘅唔同嘅政府高官员啦，会致欢迎词啦，再加上呢个重中之重啊，咁啊星期四啊嘅早餐会咧就有呢个芝加哥大学嘅商学院啊嘅诺贝尔奖得主啊戴蒙得咧去发表演讲噶，咁啊可以咧，大家可以取下经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以色列军方继续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大规模攻击行动。加沙卫生部门指责以军的坦克向当地的纳赛尔医院猛烈开火，炮弹击中医院的外科大楼和急救中心。以军发言人星期二表示，以军当日在汉尤尼斯西部地区击毙超过100名哈马斯成员，又在汉尤尼斯附近地区发现哈马斯使用的地下隧道网络，包括一处地下武器生产基地。以军之前一日在加沙中部的行动中遭到伏击，21名士兵死亡，是以军地面行动展开以来遭遇最致命的一日。但发言人强调，以军地面部队会坚定地继续执行任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安理会表示，加沙正受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的破坏，他再次呼吁立即在加沙实现人道主义停火。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日前会见美国白宫国家禁毒政策办公室主任古普塔，双方就两国禁毒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沟通。谢锋指出，中美两国元首三藩市会晤同意成立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开展禁毒合作，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相互尊重，排除干扰，坚持法治和专业精神，推动禁毒各领域合作，开展务实执法合作，助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古普塔说，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会晤共识，加强对话沟通，推动禁毒等领域合作取得进展。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会议，审议中国提交的第四次报告，当中包括香港特区的部分。 部分国家代表就香港人权情况提出关注。担任中国代表团副团长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回应说，部分意见和关注源于对香港实际情况的误解。他指2019年香港最黑暗时期，街道出现前所未见的暴力和袭击，社会严重受创，激进分子更明目张胆鼓吹港独，寻求外国干预，严重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因此要制定香港国安法，针对性地应对，让市民重获被夺走的权利和自由，对恢复安全和繁荣生活至关重要。特区政府说，陈国基严正驳斥少数国家的无理失实言论，政府会继续有理有据、有力有节向国际社会讲好香港特区人权故事。日经平均指数报36,281点，跌23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7.5美元，卖出2028.2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3，日元148.18，瑞士法郎0.87，人民币7.175，英镑对美元1.27。欧元对美元1.086，欧元对美元0.65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上严寒，高地有可能结冰，大致多云，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早上仍然寒冷，日间天色较为明朗，周末期间早晚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畅通，九龙入口就理工湾位比较车多。咁东区海底隧道啦，同埋西区海底隧道交通咧都系正常。而家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就比较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而家龙尾就喺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的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在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黎围对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繁忙，龙尾屯门骑术学校。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啦，慢线车多，龙尾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白宇饰演的男主角白术，上海同山医院心脏外科医生，才华洋溢但致命不凡，院长为要磨练他，将他调派到急诊科，不禁被大材小用的白术遇上强势的女主角萧叶医生，又会擦出些什么火花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30日。 老公啊，你是不是加了人工的？ 可不可以加少少？ 想加多少家用啊？ 不过不是加给我，是加给我妈。 哈？为什么？ 听着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Made in Hong Kong 大城市小故事， 分享更多关于家庭的故事。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晨光我都做得到，做啲乜嘢好呢？就係、是、如果你而家前面有一啲纸嘅话，咁就 perfect 啦。 有 因为试下用纸接一啲你儿时嘅玩意，而家第一即刻咁样諗嘅话、哦、你哋会諗起啲乜嘢纸接嘅玩意呢？ 东南西北。 係呀、啊。 一定係諗到东南西北。 係呀、啊。 但唔識接喇喎，已经唔记得 搞错啊。我转头接一个俾你。 好啊好啊。 我有正方形啊，啱啱搣咗出嚟我都试唔到啦。 吓 唔 系嘛。 我都唔记得咗，我有好多。 晒啦。 我有好多纸接嘅方法都唔记得。 你搵张。 正方形嚟㗎。 阿姐啊，你搵张呢张写晒嘢有美国初选喺度嘅，边度得啊。 咩啊，正方形 就可以啦。因为入边要写 字㗎嘛。 你用呢边咪得咯。 咁你出边要写。写东南西北噶嘛 ，OK 嘅。 点玩啊？转头揾张靓仔啲嘅纸 好啦，好啦，转头俾你。 好， 其实我自己细个咧喺中学嘅时候系接得最多噶。以前细个咧系会接嗰啲类似信封仔咧，接到好细，然之后就成日同 情书。 唔系、啊。 表白 都唔系，系同同学传纸仔啊！ 传纸仔掉，我以前细个咧，中学嘅时候传纸仔咧，系直接咧揸巢佢啦，揸巢咗佢之后咧， 抌咯， 抌去嗰个同学嗰度咯， 系啊， 跟住佢咪直接攞咯， 系啊， 系啊，跟住老师问佢咩事，我跌咗张纸。 我细个嘅年代咧，都会兴玩接星星嘅，咁以前即系 星星我唔识接喎，反而 小六毕业嘅年代咧，我记得我当年咧系真系有好多同学仔咧系攞好多条星星嗰啲条条咧喺学校入边就喺个柜桶底嗰度接住接， 好似当。当年是有套唔知道电视剧定系 咩嘅，因为系会成樽嘅星星接俾你，然之后送俾你满满嘅祝福咁样， 送俾老师。 我两个家姐都接过，我就嗰阵时笑住佢哋嘅，搞错接啲咁嘅嘢，嘥晒时间。 但系因为真系除咗系玩嗰啲手绳之外，就系玩接星星噶嘛。手绳又系咧，即系一条胶纸黐喺度，然之后好多条嗰啲冷绳仔咁样，跟住就。 哦， 好似笨啲咁样，类似 啦。你可以撬到出神入化噶，你可以撬人哋个名字出嚟又得，你可以即系整到好多唔同颜色组合又得。 我细个咧仲有攞纸币接嘅，长方形啊嘛， 纸 币系接心心咯。 咦，你系名传之友会啲 friend 嚟噶？ 我系细细个咧， 好劲噶，人哋接纸币、 啊。我哋同学仔咧， 唔记得摊翻开佢啊吓， 会摊翻开，但系就会当系一份礼物咁样送俾个同学。 烫平佢先。 哇！现兜兜咁样送俾人 哋，我哋中学嘅时候会咁样咯，生日嘅时候就送咁样，系啊，就但系嗰啲真系接到只手咧，都真系会 唔紧要噶，唔紧要噶， 心思咯，可系嘛？ 系啊，心思啦。 你识唔识接纸可啊？ 纸可唔识，但我觉得我最近好决心啊！我 点啊？ 我想你接翻多啲俾我， 心心啊！因为纸币啊， 100蚊纸， 然之后你可以接到巢晒。 你中意啲咩色啊，小白？ 我 用咩颜色嘅纸币接俾你啊？咁 系金色嘅，系或者啡啡地色都得嘅，因为红色咧太多血啦，太残忍啦。 梗系接俾屋企人啦、 啊！农历新年就快到噶啦， 系啦， 有时都会见好多唔同颜色噶吓。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嚟到我哋晨光第一线嘅呢一个香港成人专注力协会创办人霍彩宁女士 Amanda 同我哋倾偈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啊，早晨啊。 系嗱，我哋家长考牌学堂咧，过往就通常都系课一啲年轻嘅父母为主啦，但其实咧父母嘅过程咧真系，唉。99啊，系真系一个好准嘅数字嚟嘅。咁所以咧，整个嘅旅程系漫长嘅、嗯。我哋今集呢整个月嘅话题咧，都系俾翻一啲成年嘅朋友、嗯。如果你本身系 ADHD 陪你一齐成长嘅话，其实嗰个过程系点样嘅咧？嗱、嗯、，Amanda 用你自己做个例子、嗯、我好欣赏你，真系好愿意同我哋去分享。 因为过咗啦嘛， 系啦， 同埋都系嗰句啊，都觉得。大家好得意嘅，好多时咧，一啲朋友、家长又好，点都好啦，成日觉得啲专家，你梗系有目的嘅，你系咪你卖药嘅？即系所以有啲嘢可能有啲误解，但系我系。 我自己經歷過嘛，咁所以可能我嘅表達能力比較好啲啦，咁我比較清晰啲去講解，都希望令到公眾了解呢、這個其實真係唔係咁恐怖嘅事情嚟嘅，真 係啊，非常之好啊！我哋之前有講過咧 ，ADHD 而家係有診斷啦，我哋會知道啊，原來喺唔同嘅腦部神經系統嘅構造當中，係會形成到有一啲不同類型嘅障礙嘅。好。攞到呢一个诊断之后，系唔系就一块免死金牌呢？ 睇下你点睇啦。即系如果你要申请一啲嘅福利啊，或者学校里边即系讲真嘅，即系细路仔系可以考试耐少少嘅。咁以我所知咧，某啲嘅成人考试咧都争取紧，或者有啲都 OK 可以攞到 exemption 嘅。咁但系当然呢个唔系免死金牌， 系 同埋成日都讲嘅，即系就算你有 ADHD 都好，都唔系大晒嘅，系啦，你唔可以拎出嚟，我有呢个情况，你一定要就我。唔可以咁样嘅，因为好乞人憎嘅 ，OK？ 咁所以了解咗呢一样嘢系真系，我谂系对自己同对身边嘅人负责咯。 系 咁，同埋你睇下你想唔想你嘅人生系经常喺度，好迷茫啊，好纠结啊，定系可以直冲咁样可以一路向前做到嘢，都系一个选择咯。 系嗱，点样先至可以做到呢一个真系向成功迈步嘅方法呢？嗱，我相信都系一个几漫长嘅旅程嚟嘅。由之前你讲我由食药开始，有唔同嘅专家帮手，同翻你做啲训练嘅工作，同我哋大概讲下你自己嘅旅程啊。 好嗱，基本上咧，我谂经历咗大家一般都会谂嘅嘢啦。初头就系梗系拒绝接受啦， 我冇 系啦，咩嚟嘅咧？咁知道咗，咁但系因为我嗰阵时都觉得真系搞唔掂啊嘛，啲嘢咁似乎唯一都系睇下啦，系咪先？咁所以睇完咧，即系上网都揾咗好多资料嘅，无论系本地外国都睇完一轮啦。都是等阵先，好正常啦、啊。因为睇医生要钱噶噃，系咪？咁我有心急嘅，即系你知道你冇乜耐性噶嘛，系咪先？咁所以我又唔系排政府，我睇私家嘅。咁啊，私家好贵噶噃， 一个诊断都六千几、七千、八千蚊，基本啦，系咪？ 都好贵嘅。嗰阵时我觉得好似揾个刀仔吉底比咁。咁所以嗱，一个决心就系你由你自己唔承认去到接受，揾資料啦，跟住又拗一陣啦，即系要儲下感情啊 ，OK？ 做到咁上下，好啦，問朋友介紹嘅醫生啦，好啦，介紹完之後，你又要睇下自己有冇錢啦，睇完有冇錢有啦，又儲一陣能量勇氣啦，好啦，真系上去睇醫生啦，咁反而系呢個階段耐啲嘅，你上到醫生嗰度，好坦白，只要你 OK， 佢又 OK 就開藥噶啦。咁嗰度就另外一個階段，但係前期嘅部分咧，其實都幾睇你自己對自己嘅信心，因為都好多時候啲家長咧成日揾我，我最拉尾都問一句，究竟係你想啊，定係你嘅小朋友想？ 係 啊，呢個好重要啦，係咪？你可以被逼，你可以捉咗佢上去嘅，佢會被逼可能食一啲藥，但係佢之後後邊嘅嘢就唔會做噶啦。咁所以呢個係個。自愿感都好重要，咁嗰时我系自己自愿，因为我身边冇人知道发生咩事嘅。even 我睇紧医生，我老公都唔知道你做咩嘅，系因为真系唔知咩事啊嘛咁。咁所以咧，嗰个主动性其实都系因为自己觉得想自己好啲，又或者系有啲工作上面嘢，我咁样真系唔得。即系我系去到我后期自己有自己小生意啦，咁啲同事同我啲 share 嘅folder， 咁大家都有啦，系咪？我唔觉意 delete 咗啫嘛。咁嗱，佢又唔可以炒我。但你见到佢哋嘅样咧，咁又唔好得嘅，同埋都系自己嘅小生意，咁有啲咩事蚀钱嘅，咁就唔系打工咁简单，咁我系真系要处理，咁可能又系你一定揾一个痛点，令到你会再向前行，咁就系揾医生啦，咁所以呢个就 系 前期嘅心理准备啦，咁唔好忽视呢件事，因为佢心理准备佢做得唔够透彻啦，就会成日逃走嘅。喺个治疗过程当中，咁好啦，去睇到医生啦，睇医生嘅时候就会自然开药嘅。咁开药嗰阵，你又会面对一个情况啦，就系咩咧？个药物同你嘅身体咧系需要啲时间协调嘅。咁就可能有啲副作用啦，有啲头重重啊，冇乜胃口。虽然冇乜胃口都要讲好事啦，女仔瘦掉嘅，但系都有啲朋友唔止嘅。 系。 可能瞓唔到觉等等嘅事情，但系肯定系因为个药物第一次进入你嘅身体，你嘅大脑同佢唔 friend，即系可能个药可能多咗少咗，系要试嘅，咁所以可能头嗰几个月有机会系试药阶段啦，有一啲朋友又会逃走嘅， 系， 哎呀，我唔中意呢个感觉，点，咁但系当然我幸好我唔系好过分嘅，咁我都讲紧起码两三个月我先稳定嘅，咁你又要挨得过喎， 系咯。 好啦，你捱得過之後咧，咁我第一次係純藥物嘅，因為精神科醫生，咁所以咧，你中間裏邊咧，你又會經歷個情況咩咧？哎呀，我又好似好少少喎， 可唔可以唔食啦？ 係啊，係咪你啲心理嘅説話我好清楚啦、嗯、？OK， 咁呢啲部分咧就會令到你好容易又會逃走嘅。 嗯， 咁我嗰陣時第一次咧，我係兩年到我就逃走啦。 OK， 因為嗰陣時咧，我係讀緊一個即係遙距嘅碩士學位嘅、 嗯， 我嗰陣時都擔心畢唔到業噶嘛，係咪先？咁、嗯、我就發現。我食咗两年药，我去到最尾嗰年交论文都好啦，我又唔系好觉得我有好大进步、 嗯， 所以我系冇食到药，我都可以毕到业嘅。 O K， 系啦，咁嗰时觉得我都 O K 啊，处理到啦。咁但系嗰时我系全职读嘅，咁所以咧时间可以自己控制啊嘛。吓，咁我都系嗰啲 last minute。先至交嘢嘅人嚟噶，即系我系因为英国啊嘛，凌晨五点就 deadline 啦，我永远都系四点四十几分五啊分到交嗰啲啦，我一定交到嗰啲啦。咁但系咁样冲法咧，你响一个你唔使工作嘅环境 OK 啦，但系原来咧系未解决嘅。咁、 嗯、 所以我在即之后有自己嘅小生意嗰阵咧，呢、這个问题原来冇拎走噶噃、 嗯， 所以就有头先嘅情况又 delete 咗同事啲即系 share folder 嗰啲啦。咁呢啲情况咧就。即係驅使到我第二次認認真真去揾醫生，因為經歷過第一次逃走啦，同埋即係嗰啲心理嘅情況啦，但我冇解決到，咁、 嗯、 就發現唔得啦。今次要再乖啲，咁同埋咧，我就再揾一個醫生啦。佢咧就自己都有 ADHD 嘅，咁、 哦、 我就會覺得呢個世界上唔會有人有 ADHD 自己咁上心啦，係咪？點解會再專業啲啦？係咪？咁同埋咧，原來佢有認知行為治療同一時間做嘅、 嗯， 哇！成件事爭好遠喎。咁同埋因為我咧有個好清晰嘅目的嘅，頭先講過啦，即係醫生都有翻咁上下錢噶嘛。我的目的就係盡快唔使睇佢 ，OK？ 好清晰俾自己嘅目標。咁所以咧，同一時間咧，佢因為除咗藥物之外，就有認知行為治療，我有好多功課做嘅。 哦， 系啊，即系譬如话我自己同自己嘅自我内心对话，第一句讲咩啊，或者点样执台啊，系有个过程，然之后每次都会好细好细咁样去纠正翻。 嗯， 咁呢啲部分咧系争好远嘅。咁同埋咧，我为咗个目标咧，尽快唔使睇医生，我亦都睇咗外国好多嘅资料，包括我会保持好多嘅运动啦。原来运动都有多巴胺帮到手噶嘛。另外饮食上面我都有调节嘅。咁原来呢啲部分咧，唔觉意嘅情况之下，我又教育咗我自己咯。令到我更加快可以掌控 ADHD、 嗯、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以為可能確診了看醫生就可以，原來外國的 ADHD 專家 Dr. Russell Buckley 說了五大的範疇可以很成功處理了 ADHD， 我發現我做了四個半，難怪知我搞定了。剛才說的確診藥物治療我有做的、 嗯、 另外是什麼呢？認知行為治療我有做，跟住教育原來我有，原來我又不停去找很多資料去幫自己去認識 ADHD， 幫到自己的、 嗯、 最後一樣是什麼呢？原來就是環境調適。咁就细路仔，可能就有啲人明显啲嘅，就传统学校去国际学校咯，环境调适咯，或者可能你坐你个位唔好摆喺门口隔篱啦啩，系、嘛？咁都系一啲环境嘅调适，或者譬如我工作唔好净系坐 office 啦，我中意走嚟走去，我咪拣啲走嚟走去工作咯。咁原来调节咗之后咧，我嘅 ADHD 嘅情况可以掌控好多。咁、所以呢个都系几重要嘅过程里边，原来理解同埋知道同埋执行。都是帮到自己可以处理到 ADHD 的情况。 哇，真的很鼓舞、啊、听得到呢，无论是迟起步又好，早诊断都好，早诊断当然就是早着数、 啊、 大家可以舒服一点、啊、大家的了解清楚多一点的时候、啊、可以大家很明确地知道怎样去伴住这一位的朋友一起走、 啊、 但原来听过 Amanda 的亲身分享之后呢，真的有心不怕迟，所以很多谢你的分享。下个星期就我们暂时最后一次请你上来聊天、 啊、 不如讲一下照顾者的角度咯。 好啊，下个星期见。 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部意外，仍无事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掩盖，残存都只要爱，未留都不会改，为了谁牺牲我成全的爱，也未有丝感慨。世界天真得多，慢慢似你怎么想过，太多 但世事已不可再犯罪错，患难自重，最痛见解，看到最真正的丑态，曾说同进同退的虚假堆满一街，仍旧我会放心，仍旧我会来背起所有都会，换你的心再不需要悔，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全部意外，仍无事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掩盖，残存都是要爱，你留都不会改，为了谁牺牲我成全的爱，也未有丝感慨，受尽惊慌不安骚扰，我曾见你自在的笑，但有人会陪你花一千亿个通宵，同在进退，到死同在进退，望我杯紧扣相随，和你不需要天地允许，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部意外，想跟你同在跌撞，谁人像你极可贵，活出一切我都可，麻烦请交予我，如繁星不怕多，别再等一天你彷徨一个，别要紧即使你迷途失 上时间八点五十五分，咁啊见到出边嘅室外气温咧都系冻啊，七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3%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以及咧就寒冷天气警告咧喺朝早嘅时间都系继续生效紧嘅，咁啊大家多啲注意保暖啦，多啲可以关心下身边嘅朋友，大家都要暖粒粒先至好啊！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 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熟悉香港电台的朋友都会知道，我们的位置就在广播道。以前广播道就叫做五台山，是因为当时就是传媒的集中地。不过广播道改名之前的历史，不知道你又清不清楚呢？想知道的话，白元浩转头话你知。 分かってたって命がもらった役割に期待はしちゃうから、歯止めが効かない、優しさで欲が声がく暗闇に落としちゃったから、体と心が入れ替わる、どうして私だけ悲しくて何も知らずに愛も砕いても、まだ夜の深いの、どうする、分かってる、思 ってて繋いでて幻みたいな幸せ感じさせてあの眼差しで似合ってるって言ってよ溢れても大事なままでいてほしい狂ってるそう言われてもいい花が降ってきた私は今どこにいるのだろうか切ない花模様あなたに押し付けた花が降ってきたあなたは今どこにいるのだろうか私もそこにいれば 以前的广播道东边就是横头磡和老虎岩即是现在的乐富。上世纪的60年代政府有意将小山岗发展成为中高级公务员宿舍和高尚住宅区。同一时间在区内修筑了四条的道路。当时有光伟道、安宁道、高雅道和美玉道。街道的名称以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县去命名。不过后来政府有另外一个的想法。就是将全港的广播机构集中在同一个地方。过了几年的1967年2月16日当局将光伟道和安宁道合并改名叫做广播道。高雅道和美玉道就在第二年的1月5日分别改名成为马可尼道和范顺达道去到纪念两位电讯的发明家。今天做完节目等我走出去广播道行埋马可尼道过埋范顺达道感受一下广播道以前的风味先。 广播。 唔紧要啦，都系提下你近排股市嘅情况啦。咁啊，美股升跌不一啊，道指要跌啊，跌96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14点啊，纳斯达克指数都有得升，升65点，因为咧就观望紧啦，嚟紧出业绩嘅 Tesla 啦。咁啊，港股继续 mark 高嚟开啊吓，咁啊可以咧。再升翻多少少啦，因为睇翻咧港股 ADR 咧，咁啊升294点啦。至于咧贴士啲啦，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亦都系高水270点嘅。咁啊，一计咁啊，今日咧应该一开始就已经系15500点楼上开出嚟噶啦。咁啊，有冇机会步步进逼升翻去16000点咧？做翻个16000中1点红咧？咁啊，要睇下今日咧即系股票市场嘅气氛到底会系点啦噃。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 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8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6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8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啊，晨光好友呢个环节啦，当然啦，请嚟一位好朋友啊，林子善。早晨，早晨， 早晨啊，早晨，早晨，早晨。 系，喂，恭喜晒子善，最佳男配角咁啊！嗱，喺台上边咧得奖嘅感受咧，我估大家咧透过视像平台啦，以至睇电视机咧，都已经睇到啦，系一种激情喺入边嘅咁样。但系如果我哋认识子善咧，就唔意外嘅，因为都系喜剧之王开始一路。 睇。我覺得呢個演員嘅路程咧，好勵志一個故事啊！林子善，即係依家好興，大家都講追逐夢想，誒、呢個咪就係一個做演員追逐夢想嘅過程同埋個歷練咯。所以我睇到嘅時候，我自己眼都有啲眼濕濕嘅。其實林子善，所以你喊啊，即係多謝爹哋媽咪，其實系感动啊！嗰、那个 moment 咁啊，嗱，依家你又登完台啦，啊，又吸完金啦，咁依家坐翻定个人啦，透过大电波，仲有啲乜嘢去想讲？过往嘅一年，你付出嘅得到成果，得到收成，你嘅感受系点咧？ 其实都唔系一年嘅，系咁多年嘅，所以咧嗰日咧，即系首先第一样嘢系冇谂到自己系会攞奖啊，一定唔会谂到，因为大家都估唔到嘅。因为唔知道成个叫做点样咧，成个程序啊，各样嘢咧，其实咁多年入围啊，同埋参加嘅时候咧，都唔会有呢个少少嘅信息嘅。 嗯， 大家都唔知嘅。咁一路去参加嗰阵时候，好多同事啊，或者工作人員啊，都同我講啊，恭喜喎、啊、咁樣。調翻轉頭咧，越咁講咧就越大壓力，因為一日未攞到手，你真係唔知噶嘛。咁連我老婆都問我，你直情少少風都收唔到，因為佢知道我同好多人都好 friend。係 啊。 咁啊，佢話小風都收唔到，我話真係收唔到風噶。上年亞山聰攞最佳男主角啦。你睇翻上年，你記唔記得阿叔佢都好緊張，佢就算攞視帝，大家都唔知嘅。 嗯， 咁我話好似馬明咁樣，嗰一年佢攞視帝，佢都唔知噶，直情佢呆咗啊，係咪先？係 啊。 咁我話其實係好有個好保密嘅，我話呢樣嘢。 嗯。 咁然之後就啊，嗰晚就好多人話啊，恭喜恭喜，包括幕後喺度做因為我同啲幕後同事都 friend， 咁未開始嗰陣時候，我喺個control 嗰度咧，我見到啲幕後同事都同佢哋傾偈啊。我話：哇，好耐冇見啦，即係會講下近排點啊咁樣。咁然後之後佢有啲都話：喂，恭喜喎、啊、咁樣。咁重大壓力，但係其實佢哋知唔知佢哋知？但係因為佢哋一定係做曬所有嘅資料啊，播出嘅影片啊或者嗰樣嘢，但係咧佢哋都唔會講嘅。咁所以咧成件事係好緊張，好緊張。咁啊，當宣布到即係阿 Mimi 姐同阿華哥宣布到我嘅時候咧，係我直情係當時係個心口咧，好似有個錘仔壓住咗咁啊！然之後咧，我當時咧，哇！我呼，因為咧我平時咧呢個情況下咧，呼一啖氣或者呼幾啖氣咧就可以舒緩到，但係我直情係舒緩唔到啊！所以咧喺個我睇翻嗰晚嘅片咧。我自己係揼咗幾，即係揼嗰幾下心口啊！一上台嗰下咧，我個腦裏邊嘅畫面第一樣嘢係要多謝我阿爸爸同埋媽媽。 嗯嗯。 咁咧，我就喺度，即係嗰個畫面走出嚟就係你要多謝媽咪同阿爸爸啦咁樣。然後之後咧，我其實上口喺麥度講嘅時候咧，其實又有個訊息俾我，就係你要宣揚一個孝道啊。 嗯。 因为咧，我哋中国人传统就系百行孝为先。 系啊， 咁我自己信，即系有个信仰，我哋系信佛教嘅，由细到大，成家人都系佛教。 嗯， 咁哎呀，嗰一刹那就系、是，最表现到嗰、那个孝道嗰样嘢，就我哋中国人就系、是，因为我哋新年都会跪喺度斟茶俾阿爸阿妈咯。 嗯嗯。 由細到大都係有呢個嘅 習慣 嘅，咁然之後咧，我就做咗呢個動作，就希望我阿爸阿媽喺嗰一年係感受到啊，俾佢哋。 嗯嗯嗯。 第一啦，第二就係俾大家有一個能量俾大家，就係話我哋要記住孝順父母。係， 我屋企人咧就子善就好體現得到嘅。嗱，講少少 side check 嘢，有陣時，譬如我哋都有啲 common friend 啊，約食飯咯，我不如叫子善啊、山聰一齊食。通常咧都話啊，子善呢段時間可能陪屋企人要多啲時間啦，因為咧可能登完台翻嚟咧，我知道你係一個好嘅 family man 嚟嘅，即係除咗跑步之外或者健身之外咧，你好多時間都擺喺自己嘅小朋友成長嗰度，或者就係陪老婆。 咯，陪太太咯。咁好好嘅呢一个面向，其实我觉得好值得。即系你头先话跪喺地下，将个孝道宣扬开，我都想透过大电波。其实咧，林子是一个好男人嘅典范嚟，我真心觉得。 因为咧，我自己咧，我好少出去教仔嘅，真系。因为我好多时间我太太佢翻工好辛苦，咁我系希望有样嘢翻到嚟咧，就系有饭食。 嗯。 我会陪佢，个女又陪佢，我系中意咁样嘅，所以有阵时候我出去食饭，我都会系同我太太预早讲啊，哎呀我过几日咧我会出去食饭啊咁样，但系我谂我一个月出去同啲朋友食饭，我谂都唔会超过四日嘅， 嗯， 即系唔会话个个礼拜出去，我谂一两个礼拜最顶榜系一次咁， 系。你又有好多朋友，但你又唔系透过饮饮食食去交朋结友，嗰、那个牢固嘅友谊系点样建立得嚟？你自己觉得系咪自己都会散发一种亲和力喺当中啊？林子诗， 有好多人都话，譬如同我开工第一次开工，因为我个样嘅问题啊，我由细到大个样，大家知道我唔靓仔，觉得咧我系一个或者唔系太友善嘅人嚟嘅，但系咧识落咗我啊，倾两句之后咧，或者同我。第一次讲嘢嘅时间咧，佢话，原来你系一个咁嘅人嚟噶，我怪错咗你，我话唔紧要噶，我话我习惯噶，我由15岁入行到而家都系咁嘅，我话所以我好明白有阵时睇新闻或者系你未认识一个人，未清楚好透彻咁去知道一个人嘅嘢咧，就唔好断定个人系点，咁令到我自己又学习咗一样嘢就系唔好睇表面，好多嘢都系嘅。咁所以咧，令到啲人會有個反差好大啊，好大，包括好多前輩都係，譬如我哋同佢開工，年紀大少少嘅咧，我係好 take care 啲前輩嘅，因為根深蒂固，我入行嘅時間，田啟文先生啊、周星馳先生啊、李力持先生，佢哋咧都係好 take care 啲前輩。咁我係嗰陣時，我同田啟文先生係照顧周先生左即係好似左右手咁樣，我細個嗰陣時，咁阿周先生咧有陣時我哋 take care 佢嘅時間咧，周先生會同我哋講睇住邊個，睇住邊個，然後之後咧就周先生自己亦都會身教有啲年紀大少少嘅學員啊，佢哋都會好 take care 佢，佢唔係演員喎，佢學員喎，即係喜劇之王訓練班嘅學員喎，佢都會話俾張凳佢坐啦，喂佢凍我叫佢坐入邊啦。即係周先生都會係咁樣做嘅時間咧，咁導致到我哋根深蒂固就係長輩啊，佢哋要好好照顧佢哋咯。 我估心機旁邊嘅聽眾真係好似子善你頭先話齋嘅，可能我哋認識林子善都係會灰鞋啲一位演員啊咁樣。頭先透過訪問咧，我估絕對感染到你係個思想狀態啦，個心靈層面啦，好寬好廣嘅，而你唔介意同人哋去分享愛同埋正能量，所以睇你 IG 啲 post 唔係跑步就係健身㗎啦，即係好。當然啲相係好靚啦，我估你會 set 個機喺地下影咗幾次嘅嗰、那個，我估啫，我估啫。但係出嚟嗰個絕對係會帶到俾人哋一個動力。第一做運動啦，第二就係做演員追逐夢想咯。我真心覺得林子善嘅演員道路咧係好多發掘位去可以同你傾嘅。但係今日時間所限啦，未能夠同你傾咁多啦。但係子善，我建議其他媒體去多啲揾你做專訪。其實我估你嘅人訪係會好好睇啊！你經歷嘅嘢，以至你嘅演藝道路，絕對唔會係傳統式嗰種一帆風順。但係我見到。香港嘅演員可以有其他維度嘅創作，就係因為有林子善咯，好正，好正，好正，真係好正。 多謝， 所以我都急不及待，咧攞完獎，不如我都，喂，唔係講飲講食喎，今次子善，我同你講下你嘅演員生涯。好啦，嗱，最後2024年你嘅目標係啲咩咧，林子善？ 其實咧，嚟緊有啲訪問要做啦，之後就開反黑二啦，咁就開工同埋有啲 show 要做啦。因為阿珊姐佢有個 show 好似話會揾我做嘉賓啊咁，但係你話未來嘅方向有冇目標？我哋演員咧可以話俾你知，十個咧都係冇目標嘅，同你講嘅咧佢都係答你嘅啫。因為我哋係好被動嘅，你做娛樂圈都知道，但係手頭上有工作嘅，我哋要全力去做，唔好辜負咗支持自己嘅人。同埋最重要係我哋演員要做好自己嘅品德啊。 這個很重要，即是很多 fans 啊，或者很多後生那些，或者有很多同輩或者有些前輩，他不想失望啊，所以我們一定要做好自己那件事，不要令他失望之餘呢，他可不可以傳播到能量或者自己身教給人家。 好，嗱，今日咧就同子善咧讲住咁多先啦。咁啊，往后时间咧，小弟咧会再有机会邀请啊林子善咧上嚟神光睇线，我哋又倾下偈啊，好嘛？多谢晒子善， 多谢， 拜拜， 好 ，thank you， 拜拜。 少少啊，带嚟一把甜美嘅声音啊！佢系张曼莎，有呢首作品《In Love in the Morning》。 网球有好多世界级嘅比赛，温网、法网、澳网、美网、大满贯系列都堪称系职业网坛嘅重大盛事。攞到大满贯赛事冠军嘅头衔，更加系可以话对每一位职业选手嚟讲一生梦寐以求嘅。睇翻历史啦，澳洲网球公开赛原喺1905年正式开始噶，每年一月嘅最后两个星期，澳洲网球公开赛就会喺墨尔本体育公园举办。澳网亦都系最年轻嘅大满贯，同美网一样，佢属于硬地嘅场地。咁但系两者亦都存在一啲嘅差异噶，澳网咧就系属于慢速嘅硬地，美网就系快速嘅硬地。今年澳洲网球公开赛亦都有中国嘅选手，就系12号种子中国队嘅郑钦文啦。我哋当然继续为佢打气啦。澳洲网球公开赛系四大公开赛奖金原来最少嘅一个嚟噶。开头嘅时候，澳洲网球公开赛系草地嘅球场，比赛日期喺12月噶。吓，当其时比赛场地保养得麻麻地啦，加上比赛靠近圣诞节，好多欧美嘅球员都唔愿意去到参加噶。原来当其时日本曾经以高额举办日本公开赛，希望可以得到大满贯嘅地位。后嚟澳洲当局花咗大量嘅金钱，将球场整治一番，换上全新嘅现代化设备，并且将草地改为硬地嘅球场，先至免除被取代嘅危机。有人话澳洲网球公开赛嘅特色系乜嘢呢？就系、温度超高，乌蝇又多，球场嘅感觉有少黏黏地嘅，而且个波亦都较为重身少少，仲要面对住橙眼酷热嘅阳光去到比赛。咁但系相信挑战到任何环境同埋场地嘅运动员，先至值得系攞到冠军嘅。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光追踪三十一。 好，今日咧又系有阿昌嘅时候，同大家睇下今晚究竟有啲乜嘢睇啦。早晨，阿昌。 喂，早晨啊，昌昌。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 早晨啊。 先睇睇咯，有啲咩介绍俾我哋咧？ 七点二十五分有啲咩睇啊？ 喂，咁首先同大家讲下咧，但今日咧有一个铺天盖地嘅新闻睇到啦。 系啊系啊。 本咧 ，C 朗就会嚟我哋中国。 哦，你系讲头版嗰个嘛？我第一件事就即刻支持咗睇咗先啦，嗰、那个。 系啦，咁但系咧好不幸啦，半夜收到消息啊 ，C 朗受伤。 哎呀。 所以咧，原本系好多宣传嘅艾纳斯中国行艾纳斯对上海申花呢场赛事咧、会另外延期举行。咁、所以咧就呢一场比赛。究竟几时举行呢咁大会未有公布。咁大家黐住我哋晨光追踪三十一呢。 喂，讨论两句先啦，长我忍唔住自己开自己咪出嚟同你讨论两句。喂，明明琴有一条片段放出嚟就係、斯朗拿度喺个酒会嗰度认到个董方卓15年前嘅队友。唔係仲笑笑口嘅咩？ 佢係笑笑口啊，咁佢隻脚有事咋嘛，或者佢其他地方有事唔代表佢唔可以笑笑口。 佢喺酒会嗰度整亲唔通。 唔 係。 系 咧。会唔会就係、会唔会就係同董方卓呢真係饮完酒走去后面嗰度猜返两脚波就整亲 了。係啦，我真係你理解唔到啊，我自己理解唔到啊，不唔紧要啦，即係呢个都係大会嘅决定嚟嘅。咁啊，球迷们就耐心等待呢就会有好波睇啦，啱唔啱 啊？係啦，咁啊，但係即係仲想睇好波唔紧要嘅。咁啊，港台电视32呢除咗足球之外呢有篮球嘅赛事，咁啊一样睇下篮球，咁都开心快啲。咁啊，就同大家讲緊呢就是、今季啊香港篮球联赛男子甲一组第五名名次赛，今晚送俾大家嗰场对决呢就好多 fans 嘅南华对骏鱼。咁啊，我哋呢就喺港台电视32夜晚6:55呢就会同大家现场直播。咁啊，第五名嘅资格赛即系听落去好似呢个名次赛又唔系好争标性好强啊。咁但系呢两队波嘅都好想用一场胜仗啊，去完结今季噶嘛。所以佢哋一定会出尽力去报答佢哋嘅 fans 嘅。咁啊，大家记得要留意今晚6:55会直播，但系即系放唔切工。放唔切學睇唔緊要，今晚10:30港台電視32都會播多一次嘅。 哦，咁大家有眼福啦嚇，咁啊中意運動嘅朋友黐住32台啦嚇，咁啊嗰個艾納斯中國行咧，咁啊今日夜晚咧就暫時延期啦，咁啊大家留意住港台嘅公佈啦。咁啊原本播兩場嘅嚇，我都相信咧之後即係斯朗再翻嚟中國嘅時候咧，咁啊港台一樣可以繼續咧就係播俾大家睇嘅，咁大家留意住。 希望 係啦，喂，翻去31台啦，7:35嘅節目啦噃。 冇錯，咁啊。港台电视31今晚7:35咧，送俾大家盘点政策。咁我哋一连两集嘅盘点政策咧，都会请嚟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上嚟同大家盘点一下政策嘅。咁佢今晚咧会先同大家分享一下过去一年啊，佢最深刻嘅工作，又包括啲咩咧？佢回顾一下咧，点样平衡同埋协调唔同嘅工作啦，又点样去推动香港文化及体育嘅特色产业嘅发展啦，亦都会讲下咧文化政策有啲咩新机遇嘅。咁啊，关心呢啲议题嘅朋友，记得咧今晚7:35要睇呢个盘点政策啊！ 好啊，咁今日星期三啊嘛，8:00就有医生与你啦。咁今集医生与你又系讲咩嘅咧？阿昌， 嗱，今集咧同大家关心一个疾病，叫做退化性关节炎。咁啊，讲紧系乜咧？就系呢个退化性关节炎咧，系讲紧关节组织嘅退化同埋磨损，咁啊导致咧嗰啲关节会痛啦、僵硬啦，即系。功能障礙真係唔係好喐得暢順咁樣，咁啊呢啲通常係中年或者老年人身上會發現嘅，但係原來咧係身上任何關節都有機會出現，但係係啦，最常見咧就係髋關節同埋膝頭哥，咁啊嚴重起嚟咧要成個關節要做手術換咗佢嘅喎，咁啊聽落好嚴重啦，咁但係聽多樣嘢旁下身啦，嗱今晚我哋就請嚟骨科專科醫生，大家講下咧。怎样用机械臂进行这个髋关节置换手术，对港就大大提升的精准度的。大家有兴趣听多样东西的话，今晚8:00要看医生与你了。 好，所有关节原来都会影响到的，大大小小的有留意自己关节的话，今晚夜晚都一起留意着港台电视31。吴家昌，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回顾一年几的工作，表示以往政府内部处理相关范畴时多是割裂式，例如一边处理文化体育活动，另一边办旅游，而家就是交由文体旅局集中构思，例如当办文化体育活动就会构想旅游方面能够怎样配合宣传，怎样借机会吸引更多旅客来港。杨润雄出席本台电视节目盘点政策时回应本港欠缺表演空间时又说，短时间内仍然会有这个问题，因为当文化越向前发展就越多人希望有机会表演，场地需求亦随着增加，因此当局会两边一起推动。目前除了西九文化中心之外，东九龙的文化中心大体落成，新界方面亦会做，正一步一步推进。新罕布十二州举行共和党第二场总统候选人初选，票站已经关闭。多个美国传媒预测前总统特朗普将胜出这场初选。由于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和其他参选人先后退选，形成这场初选由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克利和特朗普对决局面。估计特朗普已经取得超过五成投票的共和党人支持，克利取得略多于四成半选票。票站最迟在当地时间晚上八点关闭，外界形容投票相当踊跃。特朗普在一个票站外感谢支持者，形容有信心重新入主白宫。克利就表明，即使在新罕布十二州落败，他亦不会退选。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向西部海域发射多枚巡航导弹。土耳其国会批准瑞典加入北约议定书的议案，是瑞典成为北约第32个成员国的重要一步。目前北约成员国中只有匈牙利仍未批准有关议案。土耳其国会是以287票赞成、55票反对和4票弃权通过议案，预料总统埃尔多安会在未来几日签署有关批准文件。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形容土耳其国会的决定令瑞典距离成为北约正式成员又近了一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就敦促匈牙利尽快通过有关议案，强调瑞典的加入将令到北约变得更强大，让所有人都更安全。美国在欢迎土耳其国会的决定时亦形容瑞典将令北约更安全和更强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上严寒，高地有可能结冰，大致多云，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早上仍然寒冷，日间天色较为明朗，周末期间早晚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7度，相对湿度 6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634点，升284点，成交金额10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85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620点，升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8.8，升6.8；阿里巴巴71.7，升4.05；友邦保险62元，升7.5；美团69.15，升；美团最新69.25，升2.95；比亚迪股份199.8，升2.8；网易153.7，升7.5；港交所240.6，升7.2。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24， 日元 148.16， 瑞士法郎 0.87， 加元1.346， 人民幣 7.168， 英磅對美元 1.27， 歐元對美元 1.086， 澳元對美元 0.658，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11。 日經平均指數報 36,405 點，跌了113點。港金報18,920元，跌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027.99美元，卖出2028.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畅通，九龙入口啦，三线过海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东隧嘅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西隧九龙入口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小沥源。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市超域道。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明爱医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排到去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海之恋。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就擠塞，而家車龍就接近散石灣路。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車，龍尾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瀝源村擠塞，車龍排到去馬場對出。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深圳灣公路下村橋面來回，同埋將軍路環保大道清水灣半島工業村。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 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RTHK 有音樂，有快樂。 Radio 2可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嘅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1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剔嘢。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六大频道两大组，配备精装流动广播车，全程限时，各区快闪，直播同乐。 究竟会有边个？几时去边度？ 能够带同美乐出走广播道，我哋第四台 Radio 4特别去到有天有海有草地嘅艺术文化区，俾你感受古典都可以大众化。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消息 pop up 到。 快闪直播去云港九兼新界，就是我哋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Apple 34 第34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视像版，1月27日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表演嘉宾包括叶巧林、欧子林。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あなたに見せたくて綺麗に塗りかけた隙をついた。 成立超过十年的乐队组合 Indigo Lando 上年十月尾的时间推出他们最新的一张专辑，叫做《哀愁演剧》，入面总共收录了15首的作品，更加去到海外地方拍摄他们的 MV。 他们希望用音乐传达一种治愈性的感觉给乐迷。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Indigo Laendo, I will be there. 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Indigo Land I Will Be Ther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神光 Morning Call。 早晨，早晨，九点四十二分，话八度嘅气温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咧寒冷天气警告都系现正生效紧噶。 多翻一度，又好似多少少温暖。 嗱，都系讲嗰句啊，高地可能结冰啊吓。 系啊， 呢句好似好劲咁样。 好少可会讲到呢一句出嚟， 吓吓大家先咁啊，都系啊吓，咁啊，即系与其话吓，不如用温馨提示啦，即系长者同埋小朋友都特别注意保暖啦。听听今日咧嘅听众朋友系咪都有啲窝心嘅点唱先？早晨，早晨， 早晨，咁多位主持， 早晨 Vivian， 你好， 你好。有咩同我哋分享啊？今朝 一月十号咧就结婚周年纪念过咗啊， 过咗都可以补足嘅。 想打电话嚟都打唔到，试过打去十二号打过去风骚快活人嘅，点知佢跌咗落垃圾。嗰、那個電話聽唔到又 miss 咗、 哦，即係可能人哋 miss 咗，即係電話太多啊。 係 啊， 嗱唔緊要，我覺得咧聽到電話咧都係一個緣分嚟嘅。咁、 啊、 既然我哋喺大氣， 好辛苦打嘅， 係啦、啊，感覺到 係你啦今日。 當然當然，我要補翻一句。我哋都唔易打嘅，我哋个电话系啦、 啊， 我哋都唔易打嘅。不过系啦，今日有缘咧接到你入嚟啦。嗱，不如咁啊 ，Vivian 咁直接啲啦、 啊。 你话补足翻个结婚周年纪念日啦，咁啊几耐啊结咗婚同先生？ 26周年 ， 恭喜晒，恭喜 晒。咁点样庆祝啊？啱啱过去嘅呢个结婚周年。 所以欧介之前听阿欧介叫去嗰印度餐厅食咯。 哦。哦 开心、啊， 我冇介绍，我冇介绍，我分享啫，我分享嘅， 夜晚都煲唔到啊， 系啊，真系好爆噶，咁你系去咗食晏昼咯？ 嘉明教我去噶，射波先， 系咪啊？ 嘉明教我去噶，嗰、那个餐 厅开心先食得。 好好食，不过佢嗰个价值值咯，佢啲嘢就好食，即系其实印度餐都系普通食材，就算几靓，我觉得日本餐就值啲。 不过咧，我闻说咧，嗰、那个印度餐个厨咧去咗咧中上环另一间餐厅做啊、 哦， 所以咧好似有少少跌锅。嗱、哦，呢、这个系闻说啫，江湖传闻啫。咁啊，唔紧要，咁啊，下年27周年啊，28周年咪再食下其他好嘢咯， 食翻日本嘢咯， 系咪先？ 系 咪啊？ 系啊，日本嘢我中意食多啲，始终都系。 始终即东南亚口味 系 happy happy 嗱，今日除咗话祝你哋两夫妻白头到老、恩爱同心之外，仲有啲其他嘅祝福点唱喎？ 系啊，有补祝生日嗰啲啦，12月15号，我个好朋友啊 Maria 生日啦，由细玩到大噶啦，一路 keep 住。即系出世妈妈嗰个肚点食？ 哇，识咗好多年 啊！ 系 咯，我妈妈同佢金兰姊妹跟住结婚，一齐又系驾盛况咁样。 哇，真系正喎、 啊！好有缘分喎、 啊！佢名都讲得好啦，名都歌名嚟嘅 ，Maria 唱出嚟。 几好， 几好。咁就仲有就2月26号舅母生日啦。 嗯，系舅母生日快乐。 跟住 十月十九号有大姨生日啦，跟住咧一月九号姨丈就补咗佢生日啦，好多人啊，跟住就四月可以预祝埋四月得唔得噶？自己 可以， 四月廿九到时打唔到 我哦，喂，你都系金牛座嘅朋友喎、啊，咁样系咪？ 系啊，四月廿九，另外表妹系四月八，佢个仔系四月廿四。 好啊，咁啊，大家 happy。 仲有佢个大仔， 喂，你够啦，四月好啦，我惊你突然间去到，我不如补咗埋十二月 咁样， 系 啊， 十七佢大仔生日咯。 知唔知点解要话够啊？因为我都想下次再接听你电话。 系咯、 啊， 我尽力啦、啊，希望啦。 你尽力啊！你平时有咩做啫？你除咗听我哋个电台，讲你听下先，好忙咩？吓、 啊，而家翻 part time 咯，啱啱搵佢喺屋企楼下隔两条街，今日就话唔使翻工。 你呢啲都系 唔使搭车。 你把声赚钱买下发大啊，翻下发餐消磨下时间。 有两只狗啊，好百厌啊，要照顾佢哋都要。 同阿 Vicky 一样啦，系啊， 系 啊， 系 啊， 赚钱 嗰只， 赚钱买零食俾佢哋啦，嗬。 系 啊， 好鬼百厌啊，嗰只细嗰只。 好啊，好啊，嗱，今个早上咧，你就拣咗呢一首作品，点解拣呢只歌嘅吓？ 何美允， 系啊，点解嘅？ 系我要支持佢嘛。 啊，你支持佢，同埋你都系姓邝系咪啊嘛吓？ 是啊， 是 我亲戚嚟 嘅，是亲戚嚟，真的亲戚咩？ 系啊，系啊， 哦， 唐家姐嚟嘅， 好叻，好叻，好叻，好叻，好叻，哇！你唐家姐好叻喎， 系 咯， 系 啊， 系 啊，又唱歌， 好叻， 又系政协， 系 咪先？ 系咯， 真系叻， 好 啦，喂，咁我哋一齐听歌啦，好嘛？ 好啊， 再同你倾下，拜拜， 多谢 主持人， 拜拜。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漫漫路陪伴着多得你。小小餐桌聚首，淡淡地多亲口，像月亮陪着星斗。狮子山那阙歌，抵挡风雨许多，患难亦能攰着手闯过，牵手写明日歌，顺或逆境颠簸，跟渐渐迎接风口。情系国家，岁月不改我家，同道共济，在同一屋檐下。时代变迁，我们心不变地。情依犹如在咫尺，越想你越向前。情系国家，我们的一个家。悬崖绝岭，未曾将亲情放下。重拾抱拥，旅途中可有你。念过团聚一刹，从此不想分开。长伴我好吗？狮子山那阙歌，抵挡风雨许多，患难亦能攰着手闯过。牵手写明日歌，顺或逆境颠簸，间渐渐迎接风口。情系国家，岁月不改我家，同道共济，在同一屋檐下。时代变迁，我们心不变地，情依犹如在咫尺，越想你越向前。情系国家，我们的一个家，悬崖绝岭，未曾将亲情放下。重拾抱拥，旅途中可有你。念过团聚一刹，从此不想分开。长伴我好吗？情系国家，我们的一个家。曾 将亲情放下，重拾抱拥，旅途中可有你念挂，团聚一刹，从此不想分开，长伴我好吗？ 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 朝朝早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想埋今晚食乜餸， 还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喺今日咧就唔需要特别一个嘅 recipe 去到同大家分享，反而咧就想俾多啲嘅意见大家， 哦、 一啲嘅 idea 去到俾大家，因为天气都仲系寒冷啊吓，咁所以咧我觉得火锅系一个几好嘅选择嚟嘅。咁、 嗯、 火锅既然几好选择啦，咁原来呢个世界上有好多种唔同类型嘅火锅嘅， 系 试下唤醒大家对火锅嗰个钟爱。咁例如系我哋有最传统嘅，例如我哋广东式嘅火锅啦，咁亦都简称大杂烩，其实咩都抌入去嘅啫，系啦。咁呢個咧就最普通，亦都係我諗最多人係最容易處理嘅一個火鍋。咁呢個就簡單啦。好啦，咁你自己今日夜晚可以選擇，但係喺個湯底上面咧，其實可以花少少心思嘅。咁、 嗯、 湯底你可以，其實現行都好好㗎啦，因為有好多無數嘅一啲都已經現成嘅湯包，或者係直頭有啲係味精嘅，有啲就話自己即係純湯包，你倒落去咁啊已經可以煲啊咁樣，好多款嘅。咁我覺得嗰啲都係幾好嘅選擇。 我都見到超級市場都啲大大包，係話人心雞湯又有， 係啊， 瓤子雞湯又有， 係啊，其實款式好多嘅。咁所以如果大家今日夜晚都係諗住打邊爐嘅話咧，試下用一個自己平時唔會嘗試嘅湯包。亦都係覺得個味道自己 OK 嘅，可以做一個新嘅嘗試。咁我諗會為大家同平時個火鍋會有少少不一樣嘅感覺，因為起碼食落去嗰個味道都唔同。係啦，咁呢個係第一個。好啦，咁如果你話我想再複雜少少嘅，咁開始即係同啲廚藝烹調有關嘅話咧。可以試下韓國嘅部隊鍋啦，咁、 嗯、 呢個韓式嘅火鍋其實喺香港嗰個嘅受歡迎程度亦都相當之高嘅， 係啊， 好多人好喜歡嘅嗰種，譬如有啲人中意辣啦，又或者中意食佢嗰種啵啵啵嘅，一跟住加個 面， 加個面係啦，係 呢個面係重點， 冇錯啦， 餐肉都係重點， 係啦， 係啦， 冇錯， 蘿蔔啊， 係咯， 其實得幾款嘢㗎啫，係啊， 係要跟翻係韓風咯，唔好落嗰只白豬仔牌子嘅午餐肉， 係啦，冇錯， 同埋芝士。 系啦， 系啦，咁啊呢啲即系准备定唔同嘅材料，你就会发觉嗰个火锅咧食出嚟嗰个口感亦都不一样。 嗯、 好啦，咁另外咧就仲有日式嘅火锅啦，咁啊即系日语叫做 shabu shabu 嘅。 系， 咁 shabu shabu 咧，其实佢做嘅时候，佢开头第一煲咧，就要花少少心思啦、 嗯。 花少少心思嘅时候，即系代表你要将豆腐啦、肉啦、菜啦、基本嘅嘢都要摆晒喺个煲入边先， 系 排晒个阵。爬晒一阵，跟住先至会落嗰个嘅汤嘅。落汤嘅时候咧，就啵啵咁样啦。咁有啲朋友咧就中意喺排阵嘅时候都已经加定少少肉嘅。咁啊，等佢煮嘅时候，个汤底都会有啲肉味。咁另外，如果你话当个汤滚咗之后，亦都后期咧就再加肉片，咁一路食就一路煮咁样。咁、其实最后都同打边炉系差唔多啦。不过咧，嗰个次序同埋人哋嘅汤底咧，都系会唔同嘅。咁可能会系偏向或者你中意 sukiyaki 风格嘅咁。咁、那個味道亦都唔同啦。如果你 sukiyaki 風格嘅話，你可以就算食火鍋，你可以煲飯， 係、哦、 啦。咁我覺得煲飯咁，就算你個牛肉咧，跟住飲埋嗰啲 sukiyaki 嘅湯去到食嘅話咧，其實同埋啲葱啊、各樣嘢啊、豆腐啊，咁送飯都咁，你變咗火鍋個份量就唔需要佔一個太大嘅比例啦。咁樣，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咁仲有一個咧，就係、是、再比 sukiyaki 咧，或者再比日式嘅火鍋。排得犀利啲嘅叫玫瑰鍋， 哦， 系啦， 靓嘅 玫瑰鍋真系靓，因为佢所有嘅摆设啦，佢都系一个煲入边嘅，煲入边有个空嘅煲，跟住你就譬如将肉咧整成一块一块咧，一层由入边排到去出边，即系由内至外。 無論菜啦，咁當然豆腐就更加花技巧啦，所以開頭就唔好整豆腐啦。菜啦，又或者係肉啦、蘿蔔啦，你諗到嘅嘢都會用一片片嘅形式由入面排出嚟嘅。咁食嘅時候的而且確個湯底會係好濃郁，因為切到咁樣，即係代表佢嗰個湯咧係可以好快就吸收曬所有食材嘅精華，咁、個味道好快脆就會改變。咁同埋食嘅時候咧，亦都好快脆就可以一筆咧，你有好多款唔同嘅餸菜喺入邊。咁呢、這個叫做簡稱玫瑰鍋嘅做法咧，係要花啲心思前期嗰度。咁、但係食嘅時候真係個味道係會唔錯。咁啊，呢幾款嘅鍋睇下今日夜晚大家會唔會碰啱自己想食邊種嘅話咧，就要買餸準備一下啦。 我的享乐时代， 好礼拜一冇翻工，咁啊嗰日先喺首尔落机，咁近排都今年疫马星动啊，系咁飞，每个月都会飞一次， 好开心、 预告住，咁啊要啲拍档帮我顶下更啦， 冇问题， 或者留空佢啦，系啊，其实都 OK 嘅，电台都唔使咁多人做嘅，我自己觉得 OK， 咁啊去呢个首尔呢个地方咧都几开心嘅，亦都系第一次嘅初体验啦，有落雪嘅，所以翻到嚟香港咧唔系觉得特别冻咁样，咁啊今次讲啲开心嘢先啦，系啊，咁啊有机会再同大家讲啲唔系唔开心嘅，系啦，嗰啲系我觉得啊，原来南韩呢个地方咧有啲嘢都几渣嘅，咁样几渣嘅，几贵佛嘅一样嘢，系咩咧？譬如酒精系几贵佛，即系佢哋啲酒系几唔好饮嘅，我自己个人觉得 啊，烧酒多嘛， 系嗰啲烧酒又唔够日本嗰啲烧酒好饮，跟住咧 嗰啲烧灼啊嘛， 系啊，跟住你而家譬如日本以至内地咧。啲红酒都好劲噶嘛，即系特别内地零下嘅红酒咧，可见一斑噶嘛。咁但系咧日本又有啲威士忌啦，攞埋嗰啲 whisky bible 嗰啲，南韩又冇啊，真系，即系佢同你讲咧讲都系啤酒啤酒啤酒， 同埋米酒啦，可能 系啊，但系嗰种米酒系米浆式嘅酒咧，我好唔中意嘅，即系嗰种液体系我最憎嘅液体模样啦，咁样。好啦，咁讲个打卡点先，咁啊呢个咧就系早一两年开噶，喺三城站嘅星光图书馆。小弟 IG 其实都放少片，其实佢咧成个系一个超巨型嘅图书馆嚟。咁、个图书馆真系俾你借书睇书啊，同埋我哋打卡，全部人都喺嗰度打卡嘅。 使唔使排队呢？ 系要唔需要排队打卡，但系咧你要学识一啲 P 图嘅技巧咧，因为你每张相都会影到其他人嘅。 咁又系咁旺嘅话， 因为咁旺嚟讲咧，你唯有咧将啲人咧去 P 走， 慢慢捽甩佢。 我自己都系啊，用咗好多时间去。加强自己嘅 P 图技巧，系啊，唔系片啊，隔因为影到人系好正路嘅，咁佢就成件事好优雅嘅，咁除咗系一个叫做一出嘅商场嘅陈设咧，其实下边咧仲会有乐队去演奏嘅，嗰啲乐队系啲管弦乐队咁样啦，咁你一路睇书嘅时候咧，就一路听到呢个演奏咯。最有趣系咩咧？其实佢唔系卖书嘅地方嚟。佢真系一个图书馆 借书嘅， 佢契嚟真系俾你借书同埋睇书嘅地方， 系当地政府嗰啲图书馆啊。 我唔知私营定系民公营，但 系 总之佢真系一个图书馆，而佢系开放俾公众嘅， 系借嘅，即系租借服务嘅。 系啊，咁嗱，你作为咧香港嘅朋友去到当地 有冇 cafe 噶嗰度？ 有嘅，但系旁边嘅，喺旁边嘅，佢占地都大啊，大概有两层楼咁大嘅。咁但系咧，你作为香港嘅市民去到攞住本书打卡咧，系可以嘅，但系咧你一定睇唔明嗰啲书入边咧。100% 都系韩文书嚟，系 100% 都系韩文书。你知道嗱，譬如我哋睇日文咧，你都有啲汉字可以估下估下啦。 系 咯，咩韩文即系圆圈、 洞洞， 系啊洞， 加 三角形、 一 横咁样，系啦， 一粒点， 然之后重复100次。 冇错， 我自己， 我哋唔识嘅就会睇到呢啲啦。 系啦，我自己有少少谂过，系叫做攞本书嚟，不如扮下。但我惊俾人嚟拆穿我嘅西洋镜，为咗打卡无所不用其极，所以我放弃咗。 有阵时拎住呢啲咁嘅书咧，我哋唔识嗰啲文字嘅话咧，本书系咪倒转咗？有阵时自己都搞唔到啊！ 系啊， 同埋自己啲 T 恤唔知写咗啲咩字喺上面， 冇错啦，到时真系贻笑大方。 本书系咪咸书你都唔知啊？系咪先？ 系啦， 真系， 以为自己好书生， 系啦，原来系。咩格雷的五十度世界 有咩 嘅韓文版 金瓶嗰啲我哋又唔知 嗰啲又唔知嗱嗰啲純粹講下笑啫。好啦，轉個頭繼續延續個開心情緒啊！有風騷快活人啊！拜拜。